想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啊，朝早六点零九分嘅时间啊，吓咁啊，出边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咁啊，晨光第一线入边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啦。咁啊，朝头早咧都继续有白卷浩小白喺度陪住各位听众一齐咧就起身噶啦吓。咁啊，一齐喺星期四嘅早上9月29日咧，咁啊一齐加油努力做好埋今日嘅工作。咁啊，又快再到听日噶啦。 晨光每日一格， 成功需要苦干，但系亦都有人话喂，成功有阵时都要靠运气嘅。啊，冇错，我亦都不得不承认呢一点。有阵时成功咧，唔系话喂我真系好努力咁样去做，系呢个系必要嘅条件嚟。但如果你话在成功的背后呢，某程度上都需要运气的帮忙的。不少的成功人士甚至乎是即是行军打仗，你看回以前中国兵法书那些什么姜子牙啊、孔明啊这样。他们很多时候都会说呢，就是最主要的关键都是要看运气。即系例如，而家我哋现代人就会觉得孔明借东风，其实都系一个叫做天文嘅现象。佢只不过系算到嗰一日咧有东风，所以最后决定咧，即系成功与否，都系放喺呢一个嘅命运上边。虽然有少少听天由命咁啊，但系咧要捕捉到命运同埋捕捉到机会咧，呢个先至系关键。如果孔明赤壁呢一场嘅战争入边，佢原先已经唔系准备咗大量嘅弓箭或者系大量嘅人力物力嘅话咧，就算俾佢借到东风都冇用啦，系咪？呢、這个小小嘅叫做故事咧，亦都系启发咗我哋。虽然咧，即系叫做最后嗰个 step 啊，永远都系要睇下个天帮唔帮到我哋。但系如果我哋之前乜嘢都唔做嘅话咧，其实个天啊，帮我哋都帮唔到啦。老生常谈噶啦，虽然运气系紧要，但我哋仍然需要自己嘅努力。如果唔努力嘅话，运气就唔会嚟。你想运气点样嚟啊？你就问你自己啦，你算唔算得上系一个好勤力嘅人呢？如果唔算嘅，你可能未必品尝得到咧运气带俾你嘅一个一点一点嘅甜味。但如果你系嘅话咧，咁可能你都试过，某一啲嘅情况底下，都系需要睇下个上天点安排。但你可能亦都感受得到咧，喺你努力背后啊，原来有阵时都好似命运帮助你推一把，帮你步向成功。如果系嘅话咧，这个就系一个非常之好嘅诱因，令到你继续咧好好努力做落去啦。 上天，这断了线的风筝在哪边？明明是你声音在我左近，相隔一幅玻璃敲进内心，宁愿从来未接近，天各一方，终于等到陌生。不相识不相衬，灵觅爱侣也会甘心。还能如何爱你，方可平凡火花，沿途才能被逐串火花给我望见。这一格童话就如骑着 準備，跨上一刻怎麼得我自己？除非這繁星都死，竟再不起一刻生醉夢死。如我再荒島裡相識你，便沒法再錯過得起。還能如何愛你，方可拼發火花，沿途才能被逐轉火花，給我望見這一格童話，就如騎著木馬搖著歸家。沿途如能叫你一早叫到沙啞，高呼一個密碼，幾百萬名字裡誰是你，誰讓我查，只想你我幸運到領天地害怕。沿途如能叫你一早叫到沙啞，高呼一個密碼，幾百萬名字裡誰是你，誰讓我查，只想你我幸運到領天地害怕。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时间嚟到早上六点十七分啦，出边嘅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1%啊吓。晨光 Coffee Time， 今日同各位听众咧就系揭揭报纸啦。阿大熊猫安安咧，咁啊喺今年7月咧就离开咗我哋啦，逝世，咁啊35岁。一年35岁，即系相等于人类105岁，其实都好叻仔噶啦。嗱，海洋公园咧，咁啊特登咧就为佢举行咗一个咧就叫做植树嘅仪式。咁安安部分嘅遗体咧，咁啊经过火化之后啦，咁啊将安放喺园内，咁啊之前咧嗰个四川奇珍馆外嘅一个银杏树下，即系都得到有个地方咧系安置翻佢啦，吓亦都咧就喺佢之前咧住嘅地方旁边，咁啊希望佢咧都有一个即系归属感嘅感觉。好啦，至于安安嘅皮毛，咁啊亦都会交由咧就系公园啊自己咧就系保管翻噶。至于骨架或者咧就系骨架咧就成为咗一个叫生物嘅样本。呢、这个生物嘅样本咧，咁啊亦都咧就系俾城大作为咧就系教育及研究等用途啊。即系咪因为即系兽医科啦吓？好啦，咁政府亦都话到啦，安安已经成为咗香港大家庭嘅一份子。咁至于公园嘅主席啊，亦都希望咧就中央啊有机会嘅话咧，可以再赠送大熊猫俾香港就好啦。唔知道你对于安安嗰个嘅感情又丰唔丰富咧吓？大熊猫安安咧就喺人类悉心照顾底下啦，咁啊亦都就系陪伴咗香港人咧好多年。咁啊今次咧亦都系经过啦，就系同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同意之后，于是乎咧都决定咧就系保存安安嘅部分遗体，作为呢个咧就生物嘅样本，咁啊俾到咧就系医工啊吓组织病理学以及咧就日后嘅研究之用。咁有机会咧行过呢个银杏树嘅时候啦，咁大家不妨咧又去嗰度望一望，啊可以咧就一齐怀念下安安啦，可以同佢 say 声 hello、哦。 日日起身搵嘢做，为人道唱成日卖老，懒 rock and roll， 所以愿踏出呢小半步，讲一句 hello hello， 改写命途，为自私写低句号，讲一句沙瓦迪卡。去到边都招呼周到，我哋灵魂奉献俾电脑，电脑食电脑，所以约我今晚出街好冇？寻求快乐要几多？蛇虫垃圾成日用我，音色唱歌。不过你班乌龟打不死我，讲一句 hello hello， just let it flow， 尽力天天都进步，只一句 come on。做哆瑞咪发嗦啦知道，今天我做到 ，alright， 拍拍手掌眼有死哦，继续哆瑞咪发嗦啦知道，咪斩转咪路 ，hola， 拍拍手掌跟我哆瑞咪发嗦，继续哆瑞咪发嗦啦知道。一講聲 hello， 快樂自然換多。 再歌曲嚟自侧田嘅你好啊！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晨光心灵鸡汤都提提你，出边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喺内地咧，咁啊有一间寺庙，有一对嘅对联啊，系咁噶，佢就话到啊，人生哪能多如意。萬事只求半稱心。啊，這個對聯呢，其實原來都很有哲理的、哦、所謂半稱心，意思就是說到生活和、所需知足就常樂，隨遇而安的心態、啊、你是不是呢？好啦，咁亦都有人话到，诶、哎，发现到咧就系呢一句嘅哲理说话入边，一个咧就健全嘅生活理想态度，更加话到咧，其实半称心啦，唔系无奈同埋消极，而系一种豁达嘅智慧，睿智噶吓。更加话到咧，亦都话自古人生最忌满，满写嗰个满，半贫半富就半自安。意思即是解作呢，其实样样嘢如果都太多嘅话呢，好似一杯水咁样， 太多就好容易滿瀉，反而得不償失。人生一半就在于自己，另外一半在于哪里呢？另外一半就可以听下自然的声音。有时都说到，人未必每一件事都是需要那么精明的，叫做半聋半哑半糊涂。有一句说话叫做半知半愚半圣贤，不知道你又认不认同了？怎样的人生才算得上是胜利呢？怎样才叫做成功呢？其实就没有一个准则的。问题就是你人生的态度上面，会不会为了太过追逐名利而疏忽了某一种快乐的生活的感觉呢？如果是的，有时想想自己杯水会不会装得太满，会不会少咁少少，会令到你开心翻好多呢？这个呢就要靠你自己的睿智去到想一想啦。 长留这个位置，问我或你独自争吵，日夜如是逼疯彼此，谁可阻止激心炽热？从来对你在意，但你没有睿智不断扭曲原意，惶忙是一种愚痴。信任幻灭，好意思维持真意，薄唇上的真切病态没法医。谁还想伤心多半天，爱重秒衰竭？谁还想争执不要面，恨随时宣示？密切接触没限时，痛苦纠缠仍为你在眼前，爱太曲折。谁宁愿心死都靠意，痛没法终结？谁宁愿分手中三思，何以彼此那么仁慈？苦恋到现时，并非失去良知，何必带着导师？长留这个位置，若你没有意义，怎么日夜受事？想彼此重新开始，收起诺意。无疑你我极致，习惯越错越是感触多少一次，别要逼死我，直到难逃一劫。谁还想伤心多半天，爱逐秒衰竭？谁还想争执不要面，随时宣示？密切接触没限时，痛苦纠缠仍为你在眼前，爱太曲折。谁宁愿心死都靠意，痛无法终结？谁宁愿分手中三思，何以彼此那么仁慈？苦恋到现时，为决裂而胆怯。逐秒衰竭，何苦争执不要面，恨随时宣示，受够你的阻挡词，满口忠言还望对骂到此，爱更加深切。明知心死都靠意，都无法终结。明知分手中三思，怀恨亦爱得极致，仍挣扎到目前，亲力下停止，才触发着敌意。 这首歌来自云浩影的《密切接触者》，外面28度，时间也来到早上的6点29分，我们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6点半回来继续接着香港电台第二台，还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早上白元浩晨光第一线。

2023年9月小一入学的自行分配学位阶段，在今年9月26号至30号接受申请。如果子女在2017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打算明年9月入读官立小学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将填好的小一入学申请表交去想申请的小学，每个小朋友只可以申请一间学校。另外记得留意本年度递交申请表的特别安排。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你哋好啊，咁啊，朝头早晨光第一线又翻到嚟啦。诶，不过提一提你咯，雷暴警告啊生效嘅，啊，而家雷暴警告啊生效紧。出面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1%。咁啊，朝头早咧，晨光第一线入边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咁啊，联播时段嚟嘅。咁啊，亦都有白权老小白喺直播室入边。朝头早，等我打俾阿芭比先。早晨，芭比。 早晨啊，小白。嗱，作为孝顺仔女同埋咧冇做亏心事嘅我哋咧，雷暴警告好有怕嘅。 唔使惊呢啲吓，平时行得正，企得正，真系唔惊喎，系咪？ 啊，同埋咧，今朝早即系我自己出门口嘅时候咧，就觉得明显凉咗好多。即系咧，我头先落街嘅时候咧，啲街坊咧都会话：，哇，系、哎、真系好大风、啊，同埋咧话今日咧天气都即系颇为凉啦。咁、而且今天嘅关系啦，咁其实都可能大家咧出门口之前咧，记得咧都要执齐一啲雨具啦。咁啊，头先讲警告啦，我自己呢一区咧就似乎都落过一阵雨啦，因为地下都湿落嘅。 哦，系啊。 系咯，所以行即系行车又好啦，行人又好啦，都系要自己小心啲咯，心地滑啦。 咁啊，出边就话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真系有几阵雷暴、哦。咁啊，下昼咧短暂时间啊有阳光，啊短暂时间有阳光，即系咩咧？即系多数嘅时间就冇阳光，唔知落唔落雨啦。吓、呢个大家自己谂啦吓。 系啊，咁啊，所以即系防患未然，未雨绸缪啦，都系带定把遮稳阵啲嘢。 都系嘅，呢、這个啱啊吓，好好提醒。 是啊，嗱，除咗话咧天气嘅变幻莫测咧，我哋需要做好准备之外咧，健康固之然都要啦。千祈唔好去到咧有啲健康隐患或者系问题嘅时候咧，先至识得醒觉，同埋咧要注意自己嘅作息同埋饮食。咁啊，加一好多人就会觉得啦，中风啊呢一啲嘅疾病咧，可能就系年纪大咗或者起码去到中年之后咧，先至会有嘅危机啦。咁但系咧，最近见到有报道咧，都话咧有啲年轻化嘅趋势啊。咁啊，年轻到几多岁咧，叫做年轻化咧？嗰、那个廿零岁咧，而家就好普遍咧会有中风嘅现象啦。 吓、唔系嘛？咁早？ 我哋呢个年纪即已经过咗廿零岁嗰啲咧，就更加要注意啦。咁 即系我啊，直头高危喎、啊，而家咁样。 嗱，你又唔可以咁讲，因为咧，你系咪高危咧，就视乎埋你其他嘅因素嘅，即系唔系净系年龄嘅。嗱、例如乜嘢咧？有冇经常挨夜啊？或者不健康嘅饮食习惯啊？作息又唔规律啊？又或者甚至？缺乏运动，嗱咁你冇啦。 但系我作息唔规律、哦，又成日吓唔够瞓，呢个又系事实、哦，点搞啊？ 嗱，咁呢一个咧，你就真系可能要调整一下啦。因为咧，头先以上讲嗰几样嘢咧，的而且系一啲高危嘅中风嘅一啲因素嚟嘅。 哎呀，弊家伙！ 系啊，因为佢话咧，调查统计翻咧，见到好多啲年轻化趋势嘅人士啦，咁、见到因为中风之前咧，即系都睇翻系因为有头先嗰几样嘢，即系又挨夜啦，又食得唔健康啊，又唔做运动啊之类啦，咁于是咧就导致咧，其实系佢成个身体机能咧都转差嘅。 哎呀， 咁但系咧，亦都要好好留意啦，因为你知道通常中风咧。都有所延误嘅时候咧，就可能会争好远嘅。嗱、我唔知咧， 聽過啦。好多疾病通常都要即時的救援啦。咁但係當然如果你身邊有一個識得救你的人，咁啊梗係 OK 啦。咁但係話咧，原來中風患者咧，只要每延誤治療一分鐘咧，嗰、那個死亡嘅細胞數量咧係多好多嘅。原來佢話一分鐘咧係會死190萬個神經細胞喎。咁所以。如果你只要延遲發現自己中風，即係譬如有些人會覺得，誒、哎、好似半邊身痹咗唔喐得，應該冇嘢嘅咁，跟住你可能就拖啦。咁拖得通常都唔係拖一分鐘啦，即係可能誒睇下幾個鐘後會唔會好啲先啦，或者係睇下聽日會唔會好啲先啦咁。咁原來就已經會令到你嗰啲神經細胞嘅死亡數字咧係會多好多啦，同埋會嚴重得好快。所以啲人成日都話誒、可能一開始感覺到自己有中風，去到突然之間有半邊身唔喐得，甚至乎去到全個人都誒唔喐得或者冇知覺咧，係好短時間會發生嘅事嚟嘅。 哇！半邊身唔喐得都好嚴重㗎啦，去到嗰個位置，我覺得。 所以真的一定要留意住自己的身体，譬如呢很多时呢啲人就话呢年轻嘅人点样会发现自己中风呢、 啊、 一就我哋都成日都见到其实的而且确喺香港都、 啊、 就係面瘫，因为最明显嘛哎外面唔喐得喎啲神经，咁大家就意识到、哎、可能系中风啦咁。咁其实呢就话因为嗰、那个、血液循环都有关系㗎嘛。咁、所以呢好多时呢啲人就係一起身嗰下坐喺床边。跟住覺得，誒點解好似有麻痹嘅感覺嘅？或者覺得好似咧唔係幾自如，即係嗰啲咩落唔到床啊，或者真係頭先話齋啦，有半邊嘅人覺得好似梗曬啊，唔喐得啊咁樣嘅時候咧，原來就係好多時係咁樣咧發現中風嘅。咁、即係大家就真係要多啲留意住自己會唔會話，誒今日突然之間咧好似啲感覺差咗、啊，或者覺得啲手臂啊、腳臂啊呢啲咁樣嘅情況嚴重咗、 啊， 咁最好咧就真係要睇一睇醫生會比較好啲啦。因為你其實自己未必可以判斷到你呢啲嘅因素係唔係中風啦，定、還是其他因素噶嘛。咁講真啦，如果你身體有不適嘅感覺，咁都已經係唔正常啦。咁、你一唔常，自己又唔識判斷嘅時候，咁你梗係揾翻啲專業人士啦。 哦，哇！呢、這個真係可大可小。中風咧，其實真係我都好怕，因為可能你一次嘅爆血管咧，令到你之後嗰個生活啊發生咗巨變啊，即係生活啊係啊，各方面都已經完全不一樣啊！呢、這個真係要成日 mon 住啊！呢、這個 係啊，咁所以咧，其實都仲要留意埋其他一啲警號嘅嗱。頭先你講咗啲麻痹啊，或者係啲唔舒服嘅感覺啦。咁啊，其次咧。我覺得打工仔好多時都會嘅、就係話個頭咧痛得好勁，直情係去到劇痛嘅程度啦。咁、但係咧就冇原因喎，即係唔係話可能唔夠瞓，又唔係撞癱，又唔係呢樣嗰樣，突然之間咧持續一段時間嘅不明原因頭痛，仲要係好痛。咁啊嗱，呢、這個都係有機會嘅先兆嚟喎。咁、另外咧亦都有啲因素啦，因為佢中風都係始終係影響咗啲腦神經細胞嘛。咁、所以咧可能就會突然之間覺得好頭暈啦。又或者咧，係覺得咧失平衡啊，即係可能行下路咧失重心嘅，或者點個平衡力 偏差咗啊？ 咁呢樣嘢咧又要留意一下咯。好啦，其次咧呢啲應該比較明顯啲嘅，就係覺得咧雙眼或者係一隻眼啦，即係佢一隻眼都得嘅，佢唔一定要雙眼嘅。視力模糊，又或者覺得睇嘢成日都蒙查查蒙查查咁樣嘅，即係隻眼都唔清嘅咁。原來這個呢一個咧。都是先兆嚟嘅，咁當然咧，最後一樣嘢咧就係我哋比較最常見嘅，即係尤其是老人家咧，你會發現佢咧，你會懷疑佢到底係中風啦，定係帕金遜啦，定係點樣嘅其中一個分野咧，就係、是、突發性口齒不清或者詞不達意，即係講嚟講去都唔知佢想講乜嘅，好似表達唔到自己啊咁，咁同埋同佢平時嗰個表達能力當然係有分別啦咁，咁所以咧嗱，其實除咗自己發現自己嘅身體感覺有唔一樣之外咧。如果你發現你身邊嘅人，可能頭先講咧廿幾歲嗰啲都係㗎嚇，唔好話諗四十幾以上嗰啲中年人士先至係危機啦，即係都有以上嗰啲問題。譬如你發覺，可能小朋友一日同我講嘢，平時一講嘢我都聽得明喎，因為今日講嚟講去都唔知佢講乜嘅。 係咯，或者淨係問你食早餐都唔知做咩，問咗五次啊。 係啦，答唔到你嘅，咁唔知答咗啲乜嘢，咁你就應該再睇醫生啦。 哦，哇！呢啲真係～可大可小啊！這個問題，即係大家都要即係特別關注身邊嘅朋友咧，睇下會唔會留意住大家嗰個嘅健康狀況。呢啲真係要 mon 緊啲嘅呢個。 尤其是呢啲即係都唔係話一朝一夕可以醫得到嘅嘢啦，同埋都分秒必爭嘅，因為一分鐘已經死190萬個細胞，咁你 你都做得一分钟得一分钟啦，唔系咁讲先。 系啊，咁啊啱啊，喂，呢个都好好嘅提醒啊。咁啊，我哋每一日咧都最好就吓望住自己嘅健康状况。就算你话眼唔眼瞓啊，有冇头晕啊，有冇身庆啊呢啲咧，好多好微小嘅你都观察得到咧。咁啊，对自己嘅身体了如指掌嘅话咧，咁啊，一啲大病就应该嚟唔到嘅啊，唔需要太担心。 系啊，咁啊，总之都系啦，病向浅中医啦。如果真系觉得自己有啲咩异常嘅不适嘅话咧，最紧要都系揾翻啲医生问一问自己系咪真系 OK 啦，同埋定期 body check 咯，我觉得都系必须嘅。 啱啊，系好好啊，咁啊，翻嚟我哋再讲过啦，好冇？ 好啦，阵间见，拜拜， 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 每朝起身仲系好攰，点算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可以俾到你正能量，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噶？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晨光百科。 六点四十六分嘅时间，晨光百科，不过都提提各位听众啊，雷暴警告啊生效紧嘅。咁啊，头先亦都见到即系天文台啊嗰个 apps 咧就话到啊，位于呢个南海北部嘅强雷雨带正在逐渐咧就系靠近呢个珠江口一带啦。咁啊，并且可能喺未来两三小时影响本港。咁啊，真系嚟紧呢两三个钟头咧，咁啊有机会都会落下啲大雨。咁啊，所以即系闭翳啦。咁啊，大家就会觉得喂。翻工翻学呢啲重要嘅关头先至嚟，又话大雨又剩，咁啊落雨就冇办法嘅吓，咁啊即系我哋都要谂办法嘅。咁啊，但系如果你话如果大雨嘅话，就尽量拎遮啦，或者拎多对鞋翻出去啦吓。咁啊落雨你都唔可以同佢讲话唔落噶嘛，系咪？好啦，晨光百科今日朝早同大家睇睇。香港的保护野生动物，香港的生物多样性其实都挺多的，亦都有很多我们不知道或者平时看不到的动物原来都生活在我们的郊野公园范围之内。例如有些什么呢？例如小灵猫，蝙蝠大家都知道，有些就是果子狸，其实都有的，香港也有穿山甲，还有香港有鹿的，鹿是赤脊，还有就是箭猪。蛇方面咧，亦都有蟒蛇啦，咁啊亦都有青蛙，都有唔同品种噶。咁啊，其中较为特别嘅咧，就系例如系卢氏蛙啦，以及咧就系叫做香港宝蛙。呢啲咧都系香港啊现有啊，而且咧都系繁殖得都几好啊，繁衍得几好嘅野生动物嚟噶。至於昆蟲方面，香港蝴蝶亦都是品種非常之豐富，根據記錄有超過200種的蝴蝶和100種的蜻蜓，它們很多都是顏色非常非常之鮮豔，大家都要好好地保護它們。另外香港曾經也錄得雀鳥就是有550種，其中大部分就在春秋的季節就會過境遷徙，以及咧就喺冬季嘅时候啦，咁啊喺香港越过即系度过呢个冬天嘅候鸟啊。嗱，香港有各式不一样嘅生态环境，咁啊为雀鸟提供咗一个充裕食物以及咧就安全嘅栖息地。嗱，今次咧就同喺神话百科入边揭下揭下咧，就揾到咁多原来香港都系我哋需要保护嘅动物。下次咧又可以讲下每一种嘅动物，佢哋到底有啲乜嘢特别嘅地方，咁我哋又可以留意一下。 找时间中安抚我的根。 嚟自陈明喜嘅放下的频率，咁啊亦都即系同大家睇睇天气啦吓，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咁啊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咁啊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咁啊下周初渐转大致天晴噶，咁啊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生效紧嘅，暂时就去到早上嘅8:30，咁啊留意住咧，可能部分地区啦开始会落大雨啊吓，咁啊准备定你嘅雨具出门口，咁就冇问题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海。 早晨啊，芭比。喂，今日咧，不如就同大家咧講下咧秋天嘅氣味啦。咁我諗咧喺秋天呢啲時節開始涼涼地嘅時候啦，都就快10月噶啦嘛。好多朋友都會諗，喂，好唔好去燒下嘢食啊咁樣啦。我覺得都開始可以諗嘅，因為都真係涼涼地嘅天氣。咁但係咧，我哋燒完嘢食之後咧，就會發覺咧，哇，件衫咧好大陣嗰啲嘅燒烤味喎，或者我哋就好中意去打邊爐噶嘛，打邊爐都係一年四季我哋都啱打噶啦。咁而家再凍多少少、涼多少少嘅時候咧，我諗大家咧打邊爐嗰個熱咧又會再強啲啦，係咪？ 絕對係啦，但係咧我有時都幾怕咧，打完邊爐之後咧，硬係會有一陣咧怪怪嘅味道，即係好似咧自己都有陣打邊爐味咁樣咯。有冇啲方法可以撇下呢啲味嘅咧嚇？ 係啦，咁打完邊爐之後咧，或者燒完嘢食之後啦，跟住就發覺咦件衫咧好大陣味。又或者咁，你著嗰件衫咧，未必適合次次都即刻攞去洗啊咁樣啦，或者可能嗰、那個衣物你係攞去乾洗嘅，咁乾洗都其實都幾貴噶嘛，你洗一次衫都會唔會有一啲方法咧，可以幫我哋咧好快速咁樣去咗呢一啲嘅燒烤味啊，或者係啲打邊爐味咧咁？咁今日咧教大家兩個少少嘅方法，睇下咧可唔可以幫到大家手啦。第一個方法咧就係叫做吹風機法，其實咧就係點咧？咁你需要準備嘅東西咧就好簡單嘅啫，需要一個膠袋同埋一個風筒咁樣咧就得噶啦。咁但係要喺個膠袋嗰度咧就做少少嘅手腳啦。咁當然嗰個膠袋嘅大細咧就要放得落你想去除味撇味嗰一件衫嘅，咁要放得落先啦。然後咧你就可以喺膠袋咧嗰度下面咧剪一個喺個角嗰度咧剪一個小窿。好啦，剪完個窿之後啦，咁你就可以將咧嗰件有味嘅衫放入去呢一個嘅膠袋入邊。咁然後啦，你就將嗰個膠袋口啦，你就將佢咧攣緊佢先。跟住做啲乜嘢呢？就係將嗰個風筒啦，係啦，或者吹風機啦。譬如我自己屋企啦，我有風筒，咁有養狗啦，我哋有吹毛機啊嘛。咁啊，再勁啲嘅啲風就會咁，但係其實咧，一般咧用風筒都得噶啦。咁你嗰個膠袋口咧，你就將嗰個嘅風筒咧就塞入去嗰個袋口嗰度，就開個風筒。其實凍熱風都冇乜所謂嘅。咁咧就將咧喺個膠袋入邊咧係咁吹，然後咧就可以咧將嗰個氣味咧，其實有機會咧，佢會喺嗰個窿仔嗰度咧就將佢排翻出嚟。咁要吹幾耐呢？ 冇一個固定嘅答案嘅。咁你就可以吹下，你又打翻開個膠袋聞一下件衫，究竟仲有冇異味咧？咁你都可以試一下呢一個方法咧，係咪可以幫到手咧？幫你 pick 到嗰啲燒烤味同埋打邊爐味啦。 就咁聽阿海你咁講咧，呢個方法似乎係幾簡單同埋容易做得到嘅，自己都同埋你好似即係即刻可以解決得到、處理得到咯。 係啊，因為咧你唔需要話每一次咧都即刻攞件衫去洗啊嘛，咁呢個就比較快。因為我自己都試過咧，有陣時出去打完邊爐咧，你掛喺屋企咧想吹一吹件衫咧，其實你反而會整到成間屋都係嗰陣燒烤味啊，或者嗰陣邊爐味。咁就唔好懶咯，可能譬如我自己會攞一個嘅垃圾膠袋咯，因為都嗰個 size 一定夠裝件衫先啊嘛，咁你咪喺下邊嗰度剪個窿仔，等佢你吹用個風筒吹入去嗰陣時咧，佢啲氣咧有個窿排得走啊，咁都會幫你咧可以排緊啲味先，然後你再掛起再吹咧，你都唔會話整到成間屋都咁大陣味啊嘛，咁然後你咪慢慢再諗件衫係咪需要再洗咯。好啦，而第二個方法啦，就唔係用風筒啦，就再簡單啲添嘅，就係用蒸氣呢一個方法啦。其實咧就好簡單嘅啫，咁你只要將咧嗰件有啲異味嘅衫啦，你將佢咧擺喺浴室嗰度，咁你浴室咧其實就係你可以開啲熱水爐，即係你譬如你係花灑嘅咁樣，咁你可以開咗個花灑佢，等佢咧就一路嗰個浴室充滿住蒸氣先，咁你就唔係淋濕件衫，你係用嗰個蒸氣咧去蒸嗰件衫，係啦，令嗰件衫咧吸。即係吸一啲嘅蒸氣啊，因為其實呢啲蒸氣咧都可以咧帶走咗嗰啲異味嘅。同埋咧呢一個嘅蒸氣嘅方法咧，其實都有一個好好嘅用途嘅，就係咧有陣時我哋咧如果嗰啲衫咧，譬如你發覺咦出門口之前發覺件衫好潮啊、冷燙咧，其實都可以試下咧用呢一個嘅蒸氣嘅方法咧，等佢濕少少，然後咧你再掃翻嗰啲嘅潮嘅紋啦。咁呢個蒸氣嘅方法除咗可以除味之外咧，都係可以咧將我哋咧即係嗰啲摺痕啊，件衫嗰啲摺痕咧都有機會咧可以將佢帶走埋添㗎。 咁樣又幾好喎、啊，呢、這個一舉兩。即又可以烫翻件衫啦，又可以撇到味，呢、這个我都觉得可以值得一试、啊。 嗱，咁另外啦，有啲人咧都会问啦，晒太阳系咪都可以晒走咁啲味咧？其实咧，太阳就应该唔会嘅。不过咧，我哋都好中意我哋嘅衣服上面咧，都有一阵所谓嘅太阳味噶嘛。而太陽味究竟係點嚟呢？有啲人就講啦，喂太陽咧就應該係咧可以曬走咗咧衫上面嗰啲塵螨，咁然後嗰啲塵螨咧就梗係俾太陽曬完之後咧就會有呢一陣咧好似少少窿窿地啊、焦焦地嗰啲味咧會出咗嚟嘅。咁其實有研究咧就講啦，太陽咧係。呢一陣嘅太陽味其實咧就唔係太陽咧，即係將嗰啲嘅塵螨咧，所謂咧將佢燒窿咗所發出嚟嘅氣味嘅。嗱，因為咧其實咧塵螨嘅體內咧其實只係有水分啦、有蛋白質啦，同埋有少量嘅有機物質嘅啫。咁呢啲成分咧經過高温照射之後咧，散發出嚟嗰陣嘅味道咧，其實就唔係太陽味嚟嘅。所以我哋就千祈唔好咧以為啦，就係、是、太陽燒唔係太陽曬咗嗰啲塵螨之後咧。散发出嚟嘅味道啦。 我听完你咁样讲之后咧，我唔系几想将件衫摆喺太阳底下晒。虽然其实如果除咗尘螨咧，都系几好嘅。 系啊，咁但系我觉得咧，将啲衣物咧，其实你将佢喺阳光下面晒一晒啦，咁我哋嗰个感觉咧，都会好似吸收到啲阳光嘅气味啊，好似都会接触下个大自然咧，我哋都会觉得好似清新啲、干净啲嘅感觉咯。係，咁當然我哋啦，即係食嘢嘅時候咧，一定要小心啲啦。咁啊，唔好話將啲汁啊或者啲污漬咧彈落去件衫度啦。咁呢個清洗咧又係另外一回事啦。我哋今日講嘅咧，主要都係講點樣去清咗啲氣味佢咯。 好啊，嗱，咁今朝咧聽阿海講咗咁多咧嗰啲去除嗰啲打邊爐啊、燒嘢食嗰啲味道嘅 tips 之後咧，大家如果呢個秋冬咧多咗呢啲活動嘅話咧，都不妨試一試呢啲方法。可能咧都可以好简易、好轻松咁样去除晒啲气味，咁咪唔使下下拎去干洗咯。今朝再同阿海倾住咁多先，唔该晒阿海。 好啊，我哋下个礼拜再倾，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谢情报阳性个案。

早晨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7:08嘅时间啊，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咁啊雷暴警告啊生效紧嘅。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啦，晨光第一线，咁啊有啲嘅射击练习通告啊吓，咁啊白元浩小白同你哋睇睇先。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另外都系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要出门口嘅朋友咧，咁啊都要留意住嗰个天气嘅变化吓，咁啊雷暴警告啊生效紧嘅，咁啊可能部分地区咧都开始落雨噶啦，啊咁啊大家留意住，咁但系呢个突如其来嘅雨水啊，即系特别喺港岛嗰边，如果真系落雨嘅话，会唔会影响到呢个交通情况咧？就问Didi啦，早晨Didi， 早晨嘅系会嘅，稍后如果落雨嘅话，好彩暂时未有， 系啊，食到好嘢， 系啊，因为咧我哋今朝早翻嚟都见到天阴阴，咁啊希望稍后落雨都系啲人小心揸车咧，佢讲晒啦，同前车保持适当嘅距离咧，咁就会好好多，千祈唔好开得咁快啦吓。咁啊，同大家讲下行常嘅车龙啦。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排到电话机楼。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嘅。咁继续提大家啦，道路工程啊，青沙公路系由于有道路工程啦，青沙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海丽村嘅快线咧仍然封闭，咁所有车辆啦。不能够由青沙公路去1至8号货柜码头、沙田同埋大屿山方向。咁呢一个青沙公路咧，稍后繁忙时间咧，朝头早咧会比较挤塞噶。咁揸车朋友留意翻啦。咁另外喺港岛区，江乐道中都系受工程影响，江乐道中去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文华里，咁而家第一线咧仍然系封闭嘅，经过小心。交通消息就系咁多啦。 喺似乎交通今朝都算系尚算 OK， 暂时 OK 啦，冇乜特别嘢发生。 系咯，最紧要唔好有啲特别嘢发生。 冇错。咁啊，有啲特別嘢發生咧，我就會即刻同大家講啊。尤其是咧，係搭巴士啊，朝頭早繁忙時間翻工啊、翻學嘅朋友咧，你知啦，我都講過啦，啲特快線咧真係好快嘅，好方便 嘅。係啊，係啊。 咁但係咧，有一條特快嘅巴士線咧會取消，要同大家講啦。 竟然有啲咁嘅事？ 取消都唔係取消嘅，即係用另一個巴士去路線去替代，都俾多幾個站佢，因為可能小客咧，咁啊多幾個站，咁啊連貫埋佢嘅話，咁就變咗可以多啲客咯，對佢哋嚟講，在商業嚟講啊嚇，咁但係咧就都會改路喎，大家留意喎。之前咧你哋搭開嗰個680咧就會取消啦，真係唔好意思啦。 係邊條路線嚟㗎？呢個係 呢條路線咧就係平時由大圍至到西灣河嘅。是啦，大圍至西灣河咁就會取消啦。係1至5朝頭早繁忙時間有4班，下晝啦即係繁忙嘅放工時間咧都有幾班。使唔使飲啖水啊？ 我唔使，OK， 咁大家留意啦嚇，就係朝頭早嘅繁忙時間同埋下午繁忙時間咧，686呢一條線咧就會取消。咁但係佢有一條巴士線取代喎，就叫做986啦。咁平時呢一個巴士線686咧就係會經大圍啊同埋顯徑啦。咁但係而家咧佢就會改咗，雖然話986嘅巴士站是近是 近似、但是因为之前686呢就是行东隧的、但是现在986呢就改了会行西隧啦，同埋总站呢就会由沙田围开出，之前686就大围开出咁讲咗，咁而家呢就是会由沙田围，即係俾多几个站佢囉，沙田围、博康、月明同埋秦石、多呢几个站，咁立多少少乘客，咁先至直接可以去到西湾河。但係呢朋友要留意啦，你平时搭开个686呢喺东隧落车㗎喎、但係而家唔係啦，佢改行咗西隧啦，同埋改行咗中环湾仔绕道啊，咁所以啊，平时喺个落车嘅话咧，都唔系咁啱路咯。咁但系咁，如果喺西隧附近咧就啱路咯。咁呢一条巴士线咧会点咧？就喺10月3号开始啊，686咧就会由呢一个986号巴士线咧取代噶啦。咁大家要留意翻啦。咁点解咧？成日城巴就话啦，佢话啊，点解我哋又会改行西隧咧？佢话原因咧，朝早啦，大老山隧道啊，同埋东隧咧都比较挤塞，咁所以咧谂下咧，都系即系佢哋商量过之后咧。就覺得行西隧咧就好啲，就唔會將你哋嘅時間咧有啲耽誤啦。 梗係明啦，嗰度又少車啲。 係啊，又冇咁塞車啦，咁所以變咗佢哋嘅時間咧可以準確少少咯，即係大家預時間都可以預鬆啲咯。咁所以就俾多幾個站啊，講多次啊，986號線由沙多咗咧就係沙田圍啦、博康、月明同埋秦石，咁都係啦，從之前啊686一樣嘅，都會由大圍去翻西灣河。 總站到總站大圍就會去到西灣河，但係咧大家留意啦，佢就唔再行東隧同埋大老山嗰邊啦，就改行咗西隧啦，同埋中環灣仔繞道嗰邊嘅。咁啊，10月3日開始噶啦，咁啊大家留意翻啦。 有冇講到其實佢嘅行車時間係幾耐㗎呢個？ 行車時間我又冇 check 到，咁我諗都係大約嘅四，我諗四由沙多計先，由沙田圍去到西灣河，即係由沙田行東隧，再去翻西灣河，我諗都係7-8小時應該去到啦。你諗下，我由荃灣去到灣仔行西隧，哇幾快，啜一聲，5個字就去到啦。 明白明白，咁我自己咧都即刻上翻鐵路公司嗰度咧就揾啦。如果喺呢個大圍嗰度直接坐鐵路去呢個西灣河，因為而家有東鐵啊嘛。 係冇錯。 咁就喺呢一個金鐘站再轉翻港島線嘅話咧，咁根據顯示係36分鐘， 7個字， 35分鐘。 咁即係同巴士都唔係差好遠。 其實差唔多。咁所以咧，即係聽眾就可以自己選擇啦。到底邊一條路線咧嚟緊？即係如果啲巴士上面有啲轉動嘅話，我嗰個規劃應該即係交通嘅規劃應該係點樣呢？咁自己諗下計啦嚇，或者先試咗新嗰條路線先。 系 睇下啱唔啱自己心水， 系啊，冇错，因为佢哋最主要系平时喺东隧附近落车，而家唔系喎，喺西隧嘅争个分别都好大咯。 系啦， 咁大家记住啊，10月3日星期一咧，唔好企喺度再等686，系冇呢个686嘅，个巴士 number 改咗叫做986咁啊，大家留意翻啦。 好，唔该晒 Didi， 唔该晒，好，咁啊，天气方面问一问啊，欧先，早晨啊，欧。 喂，早晨，小白，早晨， 早晨， 各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啦、 啊！你好啊，点啊？今日嘅天气方面咧，出边雷暴警告， 你风声有冇啊？ 冇喎，冇喎、 啊，可能嗰、那个叫降噪嘅功能强 咗，你自己吹几下咯，而家 我咁唔好声演，系啊，真就真，假就假，咁啊，出边真有大风嘅，咁啊，有少少山雨欲来嘅感觉啦，因为好似有个。雷雨帶都呢一兩個鐘頭 哦，係啊，我上天文台嗰個網站嗰度見過嗰個雷雨帶咧，咁啊稍後嘅時候啊，咁啊喺港島南啊、鴨脷洲啊，同埋呢個大嶼山，稍後咧啲雷雨帶就會經過嗰度嘅咁樣。 係，咁啊，所以嗰邊啲朋友就喺即係港島南區啦，我頭先就就耳朵聽嘅話，咁啊特別要多加留意啦。咁啊嗰個雷雨帶都會走嚟走去嘅，好似人咁樣有腳或者揸車咁樣，咁唔知會唔會走嚟九龍呢邊啊？咁啊。有機會都受影響，咁所以大家啦，收機旁邊嘅聽眾今日可能要大把遮仔咧，就有備無患啦，就有機會幫得到手啦。不過普遍嚟講，今日都係舒服嘅，起碼依家未落出雨，咁啊又見都冇太陽，好好天氣啊！朝頭早係大風啲咯， 清涼係咪嗰個感覺係？ 大風啊，直情係、又係吹亂個頭嗰啲感覺咯，所以大家落多啲嗰啲咩啊？ headspace 系啊，嗰啲噴發膠咁樣。喂，但唔好用咁多啊，破壞環境啊。 係啊， 少少地用下好啦，一年用一兩次好啦。 係啊。 OK， 咁啊，詳細天氣俾翻小白講。 好啦，唔該曬歐。咁啊，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方面啊，大致多雲，有驟雨同埋幾陣嘅雷暴。咁啊，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咁啊，最高嘅氣温咧都會去到31度嘅。咁啊，吹和緩至到清勁嘅偏東風。初時離岸間中嘅吹強風。展望未來2-3日，短暫時間有陽光，亦都有幾陣嘅驟雨。咁啊，下周初漸轉天晴，同埋下周初咧漸轉大致天晴啊咁而家咧就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咁空气质素健康方面咧，咁都真系唔错，2至35都系低水平嚟嘅。咁可能因为有大风啦，咁就有啲雨水，咁令到呢个空气更加好啦。咁但系雷暴警告生效紧嘅，去到咧就早上嘅8:30。咁如果你系屋企附近都已经开始落雨嘅话咧，咁都系一个好好提醒啊！记住攞翻啲雨具出门口啦。如果唔系咧，今日你唔知啊，今日都系大致天晴咋，咁短暂时间有阳光，咁唔知会唔会长时间落雨都唔知嘅。咁所以带定啲雨具咧，咁有备无患啦。早上嘅时间我哋可以一齐咧揾下 Jerry。出嚟有晨光大学、哦， 晨光大学，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大学咧，继续邀请到资深经理人 Jerry 喺度 ，Jerry 早晨， 早晨啊，小白， 系咁啊，我哋之前咧上两集其实都引出咗一个问题啊，就系咩咧？时间咧就不等人嘅，时间好奇怪、哦，时间过咗咧，翻唔翻转头嘅？咁时间过咗咧，亦都留唔翻嘅。咁所以咧，时间管理大师咧，有啲人就中意用喺拍拖嘅心嗰度啦。啊，嗰、那个男仔好嘢哦，时间管理大师咁呢个当然系嘲笑佢啦，咁话佢韦小宝咁样啦， 呢、這个呢、這个系晚间节目嘅话题嚟噶。 系啦，嗱，所以我哋翻嚟朝头早啦，翻嚟朝头早嘅晨光大学咧就讲时间管理。 即係喺任何行業都係㗎啦。咁當然如果你話我做咗 show 出嚟，或者有個記者會發布，個 artist 自己或者個贊助商，甚至乎個主持，佢時間管理差 ，no show 或者遲咗成個鐘，其實呢啲都係災難性嘅時間管理嘅人嚟嘅。 災難， 災難性嘅，好啦。时间管理的重要性是要啲咩？不如等阿 Jerry 同我哋讲讲先。 喂，重要性呢样嘢咧，我谂即系大家都活咗喺呢一个商业社会文明社会入面咁耐咧，我相信其实唔需要我去叫做 educate 去教导大家系嘛，即系准时除咗系一个尊重你嘅工作啦，尊重对方之外啦，即系亦都系你我哋过去嗰两个礼拜讲到嘅专业嚟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咁即系大家讲起即系系咪讲紧迟到啊？笼统系。 笼统系嘅， 笼统系嘅， 系 啊。咁但系时间管理系咪净系为咗唔迟到咧？我哋可以谂得深少少嘅。 系、时间管理其实可以令到某程度上，好似曲线令到你财富增值，其实都系一个窍门嚟嘅。 嗱，我咧点解我唔去用话刻意用迟到咧、 嗯？ 因为有时有啲情况啦吓，虽然极少。我当然我唔鼓励人哋迟到啦。咁但系咧，有啲工种。譬如我嘅工种，对我嚟讲，准时就系迟到噶啦。 哦， 对我嚟讲系，因为点解咧？好多时候我会，因为我又系嗰句啦我成日都讲嘅，我代表人嘅嘛、 嗯， 我代表艺人啦、啊，代表品牌啊，代表机构啊咁样。咁、我通常咧，你约我一个时间去做某一样嘢、我通常点都早到半个钟至九个字。 哦， 就去踩场啊，去睇一睇嗰个踩点啊，睇一睇啲地方。咁等我好啲嘅安排。咁、所以其实我嘅工作咧，约你十点、其实我嘅工作其实系九点三就开始噶啦、所以其实我早到咗咧。先至為啲準時。 哦， 咁但咧有啲公眾咧，就譬如你本身係藝人嘅話，特別係有翻咁上下名氣、多人識嘅藝人咧，我就唔會刻意叫佢哋早到嘅。因為有時早到咧，特別係如果喺户外嘅情況啊，或者啲公眾場所咧，其實個藝人可能要係企喺條街度等啊，咁變咗會造成咗啲 騷擾， 騷擾啊、起哄 啊，或者有啲好支持佢嘅觀眾啊或者 fans 咁走嚟哎呀，可唔可以影相啊？以前就攞簽名啦，而家又影相啦、selfie 各等啦、其實係會喺阻礙咗佢準備要做嘅工作嘅。因为我一埋嚟同你影相，你真系唔知影几耐噶嘛？ 系啊，同埋一个有得影， 系啦， 其他 你唔影第二个又唔得噶嘛？ 新界、九龙、香港嗰啲一齐排队噶啦， 冇错啦。咁所以咧，我哋通常咧，如果譬如同啲 fans 啊或者观众去影相嘅时候咧、通常我哋都会讲一句嘢，就系叫做我哋做完嘢先，做完嘢慢慢影。咁变咗，如果系咁而啲 fans 通常都接受嘅， 系 咁样嘅时候，所以我喺呢啲 case 咧，我就唔会叫个艺人早到啦。咁所以你话系迟到，只系一个好笼统嘅说法。唔好迟到，唔好迟到、其实最更加紧要嗰样嘢系头先你开个 topic。讲嗰四个字，时间管理系紧要嘅、 我记得你以前曾经听过啲专家咧，就喺度讲，佢话嗱，譬如 Jerry 呢个做法非常之好，因为例如约十点，咁啊九点几其实就已经踩场，即系叫做自己望一望一阵间要去嗰个地方个环境系点样啊，有啲咩地方系点样啊，咁你自己留意多啲咧，原本作客都变主场啦。 原来呢句真系讲得太好啦，完全系正确。点解我哋需要作客都变主场咧？ 系啦， 系有原因嘅。 系啊， 点解咧？譬如我带个艺人出去一个活动。艺人嘅表现其实等于因为你未去过一个地方，你去到都会周围望啊，周围成啊，环境唔熟悉嘅时候咧，你行步路咧都好似冇咁有信心嘅。 系， 咁我晨早去咗踩咗点之后咧，我会做一个好简单嘅 briefing， 影埋相，而家有得而家有手机影相啦，拍片啦，咁咧就翻去 send 即刻 send 俾个艺人睇，咁佢原来个台系咁样嘅，原来通道系咁样嘅，原来啲观众啊或者佢哋会坐喺呢个位。 系啊， 咁变咗咧，其实佢哋预先已经有一个叫做舒适感啊， 系 适应咗个环境， 系 咁，所以其实对佢哋嘅表现咧系好嘅，咁、 嗯、 所以我嗰个所谓早到，其实就唔系 again 唔系早到， 系 因为本身其实如果个活动系十点开始，我的工作可能系九点几已经要开始噶啦，咁所以就呢一个咧就系喺我哋所讲嘅所谓时间管理咯，咁但系咧如果讲起咧话有冇啲真系灾难，头先系讲灾难， 系啊系啊， 其实咧我就唔有另外一啲 case 嘅， 系 我除咗做经理人之外啦，咁我亦都办唔少嘅活动啦， 系啊， 咁有啲活动咧就需要用到呢、這个司仪啊。 啊，司仪。咁咧，我哋做时间管理啦，通常咧，我哋就会报价啦。嗯、哎呀，呢位司仪先生，喂，阿小白，我哋今次揾你就帮我做司仪啦。 系系。 咁你梗系收我一个钱啦， 系 咪？咁我就晨早就同你讲咗，喂，我哋嘅活动咧就两点半开始， 系。 咁我哋十二点钟。就要full rehearsal 兩次， 系 咁你就咦呀咁呵咗我话 OK OK OK， 收你咁多钱啦 OK 啊，咁点知咧我就真系试过咧，有一位都几即系有翻咁上下资历嘅司仪，结果 call 电话唔复 ，send message 唔复，各等各等，到开 show 之前半个钟头多少少35分钟到，咁嚟到即系好有礼貌地问佢啦，点解你迟到嘅？佢答我冇啊。你个活动两点半开始嘛？我而家1:55到，已经早到咗35分钟噶咯噃。之前讲咗要 full rehearsal 噶噃。 嗯， 唔使 rehearsal 嘅，你俾搭 Q 卡我，即刻帮你搞掂。 哦，即系当自己即系天才啦。 好彩地，佢冇问题。 嗯， 佢咁资深咁有资历，咁梗系冇问题。 系啊系啊系啊， 如果唔系唔会收我咁贵啦。 我都想讲呢样嘢。就是、因为佢资深，或者佢可能拎住搭 Q 卡，佢真系晓飞嘅。 系， 但系可能一个譬如发布会，有好多人要夹噶嘛。 完全正确啦。 系咯， 嗱，点解我话时间管理咁紧要咧？ 嗯， 即系点解我话两点半开始，点解你12点要 full rehearsal 啊？ 嗯， 个原因好简单嘅啫嘛，我大概用一个钟头10分钟到嘅时间去做两次 full rehearsal。 嗯， 跟住俾大家唞一唞气， 嗯， 饮啖水，食个快晏， 嗯， 跟住两点钟工作人员准备2:30开播。 嗯， 通常我哋系咁样预嘅。 啱啊啱啊。 咁但系咧，你因为你原来你大牌。 嗯， 咁你大牌呢你唔会早啲嚟，咁但我就自己所以带起呢样嘢咩叫时间管理呀、你唔嚟你讲㗎嘛。 係啊， 你唔嚟你讲，咁我要搵咗另外一个人去顶替嗰个司仪位置同啲 crew 去做 full rehearsal。 係啊， 因为我等緊你嘅时间呢，我等咗你可能係15分钟，咁、我就由12点排到12:03呢、我仲喺度等緊你，就去到12:03见你唔嚟呢、我先至搵人去顶。咁、其实係影响咗其他嘅人囉、所以一个人嘅时间管理唔单止只是说你迟不迟到那个操守问题或者你那个声誉问题那么简单、是如果我没有你的话、我不知道你因为你的 no show、令到影响了我的时间管理呢、其实这个也是更重要的咯、 是时间管理就如果做得不好的话呢就影响到人即是差的方面呢就会影响到 很深远时间管理得好好的话又可以好到哪呢 如果時間管理得好嗰啲咧，就我哋其實成日做嘢都話希望我哋想英文叫做 ahead of our schedule， 即係我哋譬如話我哋預咗3个钟头完嘅，但係其實咧已經係預咗啲空間㗎啦。你最理想咧就2个钟头9个字完啦。 咁、真係得喎， 你可以俾我哋唞下氣啦。咁但係其實我哋做經理人做咗有翻咁上下時間咧。我預得嗰3个钟呢我其實我真係預多咗好多時間、但係就唔可以話俾個藝人聽㗎咁、當預多咗好多時間嘅時候呢而如果撞著一啲拍檔、真係時間管理得好時間管理唔單止淨係你個人係咪 show up 喎、包括你去整理啲設備呀、各等即係好簡單咋嘛唔好介意呀我用你做一個例子呀、喂小白你約我嚟呢度做一個錄音或者做一個現場訪問、我嚟到如果要等你 set 機等你 系啊，系啊， 系嘛、 啊？ 其实呢啲都算系时间管理嚟噶。 系啊， 点解你要我坐喺你面前等你半个钟头去 set 机咧？你要用咁多时间嘅咩？系嘛？咁其实呢啲你话，哎呀，咁可能有啲机器故障啊，唔另外讲啦、所以其实我哋时间管理咧，其实系包括埋嗰个对方佢、去做咩工种，佢、要对于佢啲譬如有器材嘅有器材啦，有架撑嘅用架撑啦、各等嘅安排咧、安排其实都系时间管理入边一个好、重要嘅环节。咁如果你安排得好，即系你时间管理咧就一定会有松动。咁好咗嘅时候，咁往后落去，除咗嗰件事情完咗之后，我多咗时间唞气之外咧，仲有我下次一定会话喂。揾翻小白做啊， 系啊， 佢真系好妥当噶做嘢， 啱啊， 系嘛？咁如果特别系喺商业社会上边，我哋个个都系揾 partner 噶啦。咁你问啦，如果我俾你拣啦，你会揾个时间管理好嘅 partner， 定系揾个乱晒龙嘅人做 partner？ 咁啊，梗系好噶啦， 系咯， 系啦，即好似一间茶楼咁样啦。咁如果佢各样嘢都管理得好嘅，楼面好， 原來廚房好，廚房佢自己識得落定啲 order 啊，蝦餃燒賣齊曬嘅，因為佢時間管理得好嘛，佢知道咧啲嘢應該點樣去嘅，啲流程點去，但係佢去到幾多點要做啲咩，自己都有曬心理準備嘅。佢啲嘢一定上得快，上得快啲客人食得開心啊，自然咧財源就滾滾來啊。 呢、這個絕對係㗎，所以頭先即係我哋一路以嚟喺度講話時間管理咧，好多人就以為話，佢哋梗係有講遲到呢個議題啦。咁、當然咧，遲到係有得講嘅。咁但係我哋今日即係所謂嘅時間管理咧，喺我哋做管理嘅工作入邊咧，遲到只係時間管理其中一個環節咯，係、嘛？咁但係我都係嗰句啦，你話譬如遲到嗰啲，咁其實除咗我先，我都舉過一個例子啦嘛。做藝人嘅我真係唔需要佢早到嘅、有時我覺得你唔好早到添、因為點解咧？因為你其實你當你要需要等埋曬其他人一齊先可以開工嘅時候咧。你早到其實又冇乜意思嘅，係咁、所以有冇啲 case 係會需要刻意遲到嘅咧？ 哦， 咁都有時會有少少刻意遲到嘅，即係譬如我舉個例，如果有個主人家約食飯咁樣，咁我哋會覺得，喂，如果主人家約食飯，主人家未到，咁、其實我哋到咗，其實仲可能搞亂咗人哋陣腳嘅噃， 搞亂人哋尷尬。 係啦，咁所以咧，我哋會留空間，就話可能係遲五分鐘或者10分鐘咁樣， 就算到咗都喺附近 stand by。 但係當然啦，如果你話時間管理嘅頭先我講最重要嘅一環遲到呢樣嘢咧，大遲到咧就梗係唔得啦。 咁啊，梗係啦。好，今日學住咁多先，唔該曬 Jerry， 下次再傾。 唔該曬小白 ，thank you。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四级飓风伊恩以接近5级嘅强度登陆美国佛罗里达州西南沿岸，带嚟强风同风暴潮，并喺部分地区引致严重水浸。伊恩喺当地星期三下昼喺迈尔斯堡市附近登陆。當時最高持續風速超過每小時240公里。美國當局公布的衛星雲圖顯示，伊恩在墨西哥灣上空加強，風眼周邊閃電持續不斷。佛羅里達州政府警告，伊恩途經的地區未來幾日情況會很惡劣，呼籲民眾作好準備。歐洲國家表示將會加強石油和天然氣設施的保安。歐盟、美國和北約早前先後表示，東起俄羅斯經波羅的海海底通往德國的北溪天然氣管道受損，背後涉及有人蓄意破壞。北溪1號和2號管道分別在星期一和二被發現洩漏，兩條管道當時都沒有運作。北溪2號項目在俄羅斯出兵烏克蘭之後被擱置，俄羅斯今個月初以維護保養為由關閉北溪1號。不過兩條管道都注滿天然氣，洩漏的氣體湧出海面，造成氣泡。自行宣布成立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和盧甘斯克共和國，並且獲俄羅斯承認地位的兩地親俄領導人分別宣布前往莫斯科完成入俄手續。盧甘斯克地區親俄領導人帕謝奇尼克表示，已經前往莫斯科以完成盧甘斯克加入俄羅斯聯邦的法律程序。較早時頓涅茨克地區親俄領導人普希林說，已經從當地選舉委員會負責人收到頓涅茨克入俄公投的最終點票結果，他即將前往莫斯科。烏克蘭東部由親俄勢力控制的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以及俄羅斯出兵之後控制的扎波羅熱和克爾松，早前舉行入俄公投，贊成加入俄羅斯聯邦的得票率由87%以上至到超過99%。俄羅斯聯邦委員會即是上議院主席表示，聯邦委員會考慮在下個月4日審議並且通過決議，接受頓涅茨克、盧甘斯克、克爾松和扎波羅熱加入俄羅斯聯邦。

两个字都有道门，呢道门唔一定系对立嘅，系睇下你几时想拍呢一个开关掣，打开门通向你想要嘅世界。作曲 Tima Wilma Ferranti、Carrie Mikkonen 填词梁柏坚，编曲 Carrie Mikkonen 监制 Tima。上榜四个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有女团 Cola 嘅 Off On。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哇，今日咧真系要睇睇天气先。 系啊， 头先咧真系吹到头都甩埋啊，喺出边讲天， 好 彩 仲黐住喺度 个头。 咁啊，28度咧，而家相对湿度80%，咁啊，雷暴警告啊生效紧。 系啊， 部分地区可能都已经落大雨啊吓。 系啦，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日早上嘅8:30啦。今日大致多云嘅，有骤雨啦，同埋几阵嘅狂风雷暴啊，留意系狂风雷暴啦。下午咧短暂时间都系有阳光嘅。 系 最高气温咧大概31度咧，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咁啊，展望啦。未来两三日咧，短暂时间都系有阳光嘅。睇下国庆假期啦，以至下个礼拜咧重阳假期啦，大家去点去 planning 啦？咁啊，要睇下天公做唔做美咁。 系啊，咁如果你话国庆当日啦，咁天文台都话到系有机会啊，都会落雨嘅。咁至于你话雨水啊，真系比较上可能系礼拜日会比较多少少啦。 咁可能即系如果你话 plan 行山嗰啲，就礼拜日反而唔好行喎，系咪？ 其实礼拜六日如果你话行山嘅话咧，都可能有少少跣。系啊，咁啊，大家即系自己谂下啲。 咁啊，嗰啲行山装备嗰啲咧，即系不可或缺咯。啲行山杖啊、防线鞋啊，咁自己真系要去行就叫做自己执整一下啦，装备一下自己啦。 啱、 好，今日咧讲下呢一个咧，全香港人都会知道噶啦，就系、是、两送饭啦。咁你都知道，我系两送饭关注组啊。我关注到一个地步咧，系好想深入研究想读翻个文化研究嘅硕士课程研究一下。因为我哋成长嘅年代咧，我成日都讲话冇咁多两送饭嘅铺头，最多都系、 你中学冇咩？ 冇嗰啲叫做唔算好多嘅，即系工厂区有嘅。我自己喺九龙城介乎新蒲岗区咧，行去新蒲岗旧时座系工厂区嘅时候咧，咁都仲有啲两送饭嘅。不过你话车仔档嗰啲啊。后话咧，但系依家直情有间铺头斋卖两送饭。 以前我记得读书嘅时期咧，咁最多两送饭嘅地方都系喺嗰啲 food court 啊。 系 food court 嗰度咧，咁啊通常都系 饭堂咯，或者饭堂咯，系啊。 两送三送咁都好多，咁我哋以前嘅年代仲更加平添啦，可能即系仲要着住件校服十几廿蚊都落到楼。 其实嗰阵时大学嗰啲颓饭味就系两送饭嘅， 其实冇错啦。 鱼香茄子，但系你得一送嘅啫。 系啊， 但 系 佢就一大壳咁样 其实佢哋都已经好叻噶啦，因为佢哋识得安。排啲餸咧係好好餸飯嘅，即係例如咖喱雞翼，跟住入邊有薯仔多汁，然後譬如魚香茄子就有一實。 重點喎，你講多次你話咩餸話？咖喱雞翼啊， 咖喱雞翼啊， 有薯仔多汁， 有薯仔多汁， 冇雞翼但。一隻雞翼， 你俾之前嗰個攞咗咯。 你講得好有道理，證明你朝頭早好清醒。我以為你真係夾硬講有薯仔多汁。仲要有幾隻雞翼啊？冇可能嘅，經我食過呢、這個咖喱雞翼咁多年咧，通常都一隻嘅啫。 炸雞翼你多唔多？嗱，兩餸飯都好多炸雞翼嘅喎、 欸。我都中意啊，尤其細個。不過依家近幾年就少啲食啦，呢啲嘢即係叫做熱氣啲啊。 喂，我尋日先至喺大埔區咧見到有啲兩餸飯，不過佢嗰個兩餸飯咧就唔係我哋平時頭先講嗰啲魚香茄子，佢就因為燒味鋪頭嚟。 哦， 咁啊燒味鋪頭咧，佢 都要兩餸係咪？ 佢做即係簡單啲嚟講就雙拼啦咁樣。雙拼嘅大大隻字咧就寫住送埋例湯，咁$30落到樓咁樣。喂，其實我覺得都算係 差唔多， 係啊，算合理啊。 我自己住大角咀區就$33兩餸咯，即係普遍都係 around 呢啲價錢㗎啦。 冇錯啦。 今日點解講呢個兩餸飯嘅行情俾大家聽咧？其實咧，旺角咧就請人咁啊，你估啊好型啊！首先佢個名咧唔係叫兩餸飯嘅員工咁樣啦。被網民譽為夾餸師或者不餸師，即意思是你去到的時候，你跟個姐姐講啦，或者先生都有嘅，咁啊唔係淨係得女士做啊，男士都有啊。個仔有咩要咩餸？首先佢問你先嘅，如果你有經驗就食咩啊？今日即係好 nice 嘅咁啊食咩啊？咁啊跟住你就其實你係去過幫襯一次嘅啫，但佢依然會用一個咁親切嘅口吻去同你讲， 系啊， 今日食啲乜嘢啊？ 我亦都会好亲切同佢讲话，靓姐啊，哥仔啊。 其实我觉得有阵时做飲食业咧，今日食乜嘢咧？呢一句都系几 sweet 咗嘅， 系 即系你如果当茶餐厅你去啦，或者两餸饭咧，就咁话食咩啊？ 嗯，要咩啊？ 要咩啊？系咁，当然你听落去个语气已经冇礼貌， 系啊。 第二咧，冇嗰个互相想产生一个比较。长久关系嘅心啊，我自己觉得。 所以咧，其实任何嘅职业咧，佢哋都应该系要学懂一样嘢，就系少少嘅说话技巧。嗱，呢个说话技巧唔系话叫你，譬如语言艺术嗰只说话技巧，系讲起上嚟嘅时候，令到人哋一种开心啲、窝心啲嘅。即系例如，你答， 例如我哋做 DJ 咁咯， 咁啲人一定会话我哋识讲啦。但系譬如如果你话做的士嘅的士行业嘅。其实一上车嘅时候咧，你已经同佢讲话早晨，或者咧我见过啲 case， 我 friend 同我讲嘅，佢话一上车嘅时间咧，佢就可唔可以赠你四个字啊？跟住好奇怪啦，上的士嘅时候点解赠我四个字咧？佢就系讲一个开心快乐呢四个字，哇！听到之后，其实你发觉，嗰日 几好喎， 成个人开心咗，因为你就得到一个祝福。其实即系老实讲，个的士司机又系嗰句啦，唔使本嘅讲呢句说话，但系换嚟嘅大家开心，其实真系好好。 我估大家攞开心机，譬如听晨光第一线都希望即系听到我哋啲正能量啊，同埋希望大家开心心啊，同埋我哋都有啲祝福俾大家啦，有啲 blessing 啦。喂，今日。大風唔緊要啊， 係啊， 感情唔會吹散㗎， 唔會吹散， 好牢固啊，咁樣， 即係啦， 人總係中意聽呢啲説話。 係啊，好啦，對於你工作嘅熱誠都唔會吹散㗎，係 啊，唔會㗎，係啊，你户口嘅存款都唔會㗎，港股都唔會㗎，係啊。Anyway 啦，講翻呢個夾餸師呢個職業，喂，$750咧一日喎，日薪喎， 係 OK 㗎，係。咁你翻十日已經有$7,500啦，咁當然你話喂$750係咪好辛苦㗎？係 啊， 咁一定係辛苦啦， 係啦，係咁筆啊嘛， 你維翻一個月我。当你即系翻20个工作天到啦，大概$14,000。咁感觉上系 OK 嘅，同埋咧你可以主宰啊。下边有啲网民就话你可以主宰个食客嘅份量多定少啦，同埋你可以主宰见到嗰个人靓仔啲咧。因为嗱，譬如当薯仔炆鸡咁先算啦，咁一只鸡唔会成只鸡都鸡髀噶嘛， 系啊， 系你就惊啦， 系啊。 咁你点样将嗰啲下栏位同啲鸡髀位？分配得好呢， 系 点解呢个人会多啲薯仔，呢、个少啲啊？ 系 点解呢个女仔会多啲鸡髀肉啊？咁样呢、个都系几有趣 嘅。如果我系嗰位夹送师咧， 系系系， 其实当我听到人哋讲话唔该要鸡胸肉啦，其实我会特别开心，因为你嗰啲譬如鸡髀啊、鸡翼嗰啲咧，一定系最抢手噶嘛。其实鸡胸咧都多人食嘅，因为大家就谂住冇咁肥， 系同埋健康， 冇错啦， 粗肌啊，系嘛。 反而咧，其实鸡背咧，我觉得咧就真系会最抢手， 最窄细啲， 因为鸡背通常都净系得个鸡皮，同埋啲肉咧就太少。 你讲得啱，你都是一个食肉兽嚟啊，同我个概念好相近。 啊、 但是咧，我身边好多人都中意抡呢啲位 鸡背嘛， 即系有好多人同我讲话识食咧，一定系食呢啲位 嘅。 佢话阿仔你唔识啦咁样咁，即系我出去拍嘢有阵时有啲哥哥姐姐成日都话，鸡背先好食啊，又滑，又唔使食咁多肉，咁样嗱，我仲未到嗰啲年纪咧，就真系即系唔知道鸡背嘅好处。不过嗱，头先咪喺度讲啦，话你可以分配啊，譬如虾仁炒蛋，蛋多啲啊。 蝦仁多啲， 系啊， 定韭黃多啲啊，葱多啲啦。 正如我有陣時咧，如果去好似都有分享過，去點心，即係嗌點心嘅時候咧，嗰啲推車嗰啲點心，咁、咖喱魷魚嘛，我真係氹過阿姐，我同佢講，姐，哇，今日做咩容光煥發呢啲，即係廢話講一大餐啦。但係跟住有個重點就係，喂，姐，我需要咖喱魷魚啊，可唔可以多魷魚咧？咁樣咁 得唔得？ 咁我咪多魷魚咯。 唔係，咁你睇下搏一搏啫，都唔係下次 係啦，搏一搏啦。咁但係真係多魷魚喎。哦，因为不过跟住嗰台就鱼蛋就好多， 系啦，唔紧要啦，系适随转变，有阵时俾咁多都未必食得晒，特别我哋啲年纪。不过讲开，譬如你话两餸饭咧，嗰啲椒盐猪扒咧，有阵时咧你真系做得耐咧，你会识睇噶嘛？你叫一个餸系椒盐猪扒咧，佢俾啲肥肉你，俾骨位你咧，定系还是俾肉位你咧？嗰、个都系靠呢个夹餸师啊。 系啊， 佢主宰住 啊， 喎，咁啊，听下网民点讲啊？网民话：喂，日薪750元咧，其实唔差、而且咧系现金出粮嘅，咁几好啊吓、人工几好啊，日薪呢个价钱咧都算系咁，会计文员咧都系15000咋，依家咁，所以喺咁嘅经济底下咧，反而咧啊，试下咧，即系未必做到律师，未必做到医师，但系可以做下夹送师咁样啊吓，呢、个都系几有趣嘅，咁啊睇下。大家会唔会谂谂啦？定还是系去食两餸饭嘅时候都特别啊？对呢啲咧啊，帮你北送嘅哥哥姐姐尊敬一啲。 佢主宰住你嗰一餐，到底你中唔中意食噶？ 系啊系啊，应该调翻转头嘛。 系咪？ 你系客人啦，你问、你今日想北啲咩俾我啊？ 北啲好嘢俾你咯。 系啊，咁可能你就会搞掂啦。 Moments 的作品 太科學啊！ 在你哋嘅日常生活入邊，有冇啲朋友啊，或者接觸過啲即係工作嗰啲夥伴啊，佢哋啲姓氏咧係比較上特別奇怪嘅。 奇怪 系啊， 即系少人有啫，少人有啫， 好少会接触到呢种嘅姓氏。其实我嗱，譬如我同阿欧都唔系话非常之多呢个姓氏。 阿欧啊，姓蒙都比较少噶。 系啊， 即系当然有啦，譬如蒙嘉慧咁样啊，蒙毅亮都有。咁但系相对 你举唔到下一个咯，几叻啊！你举唔到下一个例子喎， 我再数就蒙恬噶啦，即系啲 哇，好耐冇听啊呢个。 系啊，仲有噶蒙太奇啊。 蒙太奇唔系呢个蒙啊嘛，诶系呢个蒙， 系唔系大译音嚟啊？大译音嚟，谂住搞下嘅啫，系啊， 系啊，嗱咁啊都有啲姓氏咧，有阵时我见到啲朋友，譬如姓仇，仇人嗰个仇，咁即系去到呢啲位咧，就即系多笑话啦。咁 一开始咧，我识小白以为小白系日本人嚟，因为咧佢姓白啊嘛，咁佢话一开始咧。我第一次嚟港台啦，即系做嘢嘅时候啦，跟住咁佢系日本流行榜啊嘛，咁我真系唔知道佢系香港人嚟嘅，因为嗰阵时咧好兴柏元崇噶嘛， 哦系， 咁我喺度谂咧，柏元崇同柏元浩咧，即系嗱唔系真系有个字嘅 linking 啊，系啊， 但系个音调其实都有啲似 柏元崇、柏元浩，佢都柏元崇嘅本人，柏元浩可能都系。 咁点解你唔怀疑阿柏元浩系姓柏元？跟住单名一个号字咧， 会啊，我有啊，系啊， 其实真系有人问过我，你系咪姓白元噶咁样？系啦，咁因为 嗰阵时我访问嗰个日本影帝就系头嗰两个字就系姓嚟嘅， 嗯， 定话第一个姓咧？啊，嗰阵时同 Maggie Q 拍戏咧，《狼疮记》啊，嗰个演员嗰个日本影帝叫咩咧？东京铁塔嗰个啊，即系我和我的母亲父亲嗰个 哦。 嗰个好型啊，即系披头散发咁样嗰个。 你哋继续讲，等我嚟。 冇咁讲，冇咁讲，对唔住。我搵。 喂咩？ 咩啊？ 蛙 唔系蛙虫，唔系蛙虫，唔系蛙虫。今年都呢两年都有部好戏，呢两年都有部。 你搵下先。即系譬如其实好多人都有啲迷思，譬如金城武姓咩？ 姓金城啊嘛， 系啦，有啲人又话佢姓，不过日本咧真系有人姓姓金啦，又有人姓金城，即系金城有两个唔同嘅读法嘅，咁 不 过都好多。 即系韩国又多人姓金， 系啦，冇错，系啦，系啦，冇错。即系譬如白嘅，咁有日本又真系有人姓白元嘅， 系 史拉哈拿啊嘛，系啊。咁但系个号字咧就日文嘅汉字，我就唔系好觉有啦吓，可能我唔知。咁但系如果你话有阵时见到一啲坊间，或者接触到啲新嘅朋友咧，哇，佢啲姓氏咧。都幾特別嘅時候咧，都令到你可以即係好多嘅 河源啊嗰啲，就係喺個河隔離嗰度啊嘛。 嗰啲係日本啦，我講中國嗰啲城市啦。 我解答咗阿 O 嘅， 好啊，多謝你，多謝你。 小田切讓， 哦係啊， 小田切讓咧，我以為佢姓小田啦，點不知佢係姓小田切嘅喎。 哦， 係啊，個讓字即係個名喎。即系冇理由姓小啊！ 但系佢个名好似用大街拼音噶嘛，好似 我唔记得啦。 哦，系啊系啊，姓氏啊嘛， 系啊，所以唔知道。 我睇翻佢日文个名先， 即系 小田，譬如小田和正系姓小田。 系啊，小田和正姓小田。 小田和正， 因为原先我都以为小田切让系姓小田啊。 好啦，咁啊， 但系原来系姓小田切啊，咁样。 喺你再继续个题目之前咧，我又打开个话题，请问小田切让系点样出道嘅？ 哦，我真唔知 道。哦，呢、這个你真系要知啦。 但系 comment letter 系啦，我呢个唔使 check 我都知啊。 佢又系蒙面超人。 小田切让咧就系平成，即系佢之前咧去到 Black 之后停咗一轮嘅电视剧，冇再拍，停咗十几年噶嘛。中间只系得啲 OVA 嘅电影咁样啊。咁直至到平成再出翻嚟，蒙面超人凶我啊，即系天空个凶。 天空个凶，以为蒙面即系做咩凶我咧？ 即系凶我啊 ，Guka。或者我哋亦做古家咁样啊，咁就系小田切让做蒙面超人男主角噶啦。 哇，好型，好型！其实小田切让依家都 就嗰阵时出道嘅， 系少咗好多作品添。通常好型嗰啲人咧，拍下咧唔使点拍噶，唔知点。 佐藤健都好多啊，仲 佐藤健咩啊嚟紧有啦，同阿满岛光啊，嗰个好期待啊。 佐藤健系蒙面超人边个咩？瞓觉嗰个系嘛？ 啊唔系，先 佐藤健 电王啊， 哦系啊， 系我觉得系史上最需要演技嘅蒙面超人， 就系佐藤健， 就系佐藤健。嗰次睇嘅时候已经惊为天日，哇！真系好演技，因为咧佢好简单讲，佢蒙面超人佢有四只叫做嗰啲妖怪咧，四只妖怪喺佢身边就唔同性格， 就會不斷上佢身嘅。所以其實佢要做五個性格嘅，佢自己啦，嗰四隻上咗佢身之後咧，咁另外有陣時會同一時間有兩隻上咗佢身咧，所以佢就變咗有三個性格喺自己身上。 唔係喎，咁嗰陣時入卡嗰個都好癲啦，你入卡個做翻歷代咁多個。蒙面超人系咪卡度啊？ 嗰个最劲嗰个咧，最劲嗰个系嗰个皮套演员啫嘛。但系而家佐藤健系要自己要做埋。 O K O K， 我明白啦。 即系表情啊，各样嘢都要做埋。 全部做晒啊嘛。 你一讲蒙面超人咧，中国停到落。 系啊， 你有冇兴趣讲翻你个？ 讲埋啦，讲埋啦， 讲埋个姓氏先。 讲埋姓氏啊。其实咧就想讲啊，其实因为喺内地方面啦，或者我哋中国人咧，嗰啲姓氏其实可以喺个姓氏知道，佢哋到底系唔系以前边一个王朝。嘅皇族留翻落嚟嘅，即系例如有啲人姓天嘅，有啲人姓雪嘅，雪地嗰个雪嘅。咁假设啦，一个姓天嘅，咁喺中国嘅姓氏入边咧，咁啊相传啊，佢哋系嗰啲以前咩皇帝之上嘅一个后裔嚟嘅，咁亦都算得上咧系中国十大稀有嘅姓氏。其实啲稀有姓氏咧都几特别嘅，例如天啊、雪啊，其实好多都系同。我哋環境有關， 哇，好文啊， 雪啊， 好文啊， 神啊，甚至乎有啲係姓貓啊，姓仙啊，即係神仙個仙呢啲咧，其實係好特別，亦都表示咗咧，佢哋可能係某一個貴族嘅後裔咁樣嘅，係啊，所以嗰啲咧就買少見少啊。嗰啲如果你見到嘅話，你要同佢交心， 珍而重之係嘛， 係啊， 多幾下手可能有仙氣咁樣係嘛 ，Sophie 啊。 将会增加禁止对俄出口的商品、技术和服务清单，同时欧盟将会公布为俄罗斯石油设定限价的法律基础，并且采取措施惩处试图逃避欧盟对俄制裁的行为。博雷利就宣布增加对俄罗斯个人与实体的制裁名单，当中包括俄罗斯政府、军方和科研机构的人员与实体。根據規定，有關措施有待歐盟27個成員國審議批准。美國國防部發表聲明，宣布向烏克蘭提供總值11億美元的新一批軍事援助與物資，涉及的設備包括海馬斯多管火箭炮系統與配套彈藥、無人機反制系統、雷達和裝甲車輛。白宮發言人說，烏克蘭境內俄羅斯吞併區舉行的所謂公投不合法，亦都沒有法理基礎，美國不會承認。又指根據美方獲得的訊息，這些所謂公投在過程之中的各方面都是由克里姆林宮事先策劃和精心安排，華盛頓會在包括聯合國在內的國際層面反對俄羅斯吞併別國土地，強調不論俄方作出任何聲稱，有關地區仍然屬於烏克蘭領土。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26422點，升24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9，日元144.43，瑞士法郎0.978，加元1.363，人民幣7.202。英镑对美元1.082，欧元对美元0.971，澳元对美元0.65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55.49美元，卖出1655.9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强雷雨带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在早上八点，热带风暴洛克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4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6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此外，热带低气压奥陆已经在中南半岛减弱为低压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下周初渐转大致天晴。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10: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盈辉台对出，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龙翔道近住观景台啊，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盈辉台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观景台，咁揸车排到呢个时间咧，唔好行龙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啦，咁受意外影响，咁所以车龙咧排到去观景台，咁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咁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慢线嘅坏车咧，喺几分钟前咧就拖走咗。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科学园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慢线嘅坏车虽然拖走咗，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科学园对出。青沙公路由于有紧急工程，青沙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丽村的快线仍然封闭，所有车辆不能够由青沙公路去一至八号货柜码头、沙田和大屿山方向的，影响到现在青沙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宣道国际学校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管道入口，另外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就在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车龙在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过了电话机流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数码港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数码港商场一带就挤塞，龙尾沙洼径。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飞鹅山道，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翠屏道一段挤塞，龙尾圣安当女书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龙盘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对行道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最后食安仔提提你，以为粟米片比较健康的零食，它随时都是高糖之最。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出发二零二二，唱响时代金曲青年文艺音乐会，接近三十个青少年表演单位。透过歌曲、古乐、话剧、音乐剧和经验分享，展现青年人的活力和拼劲，鼓励全港新一代在2022年携手出发。出发2022，唱响时代金曲青年文艺音乐会两小时特别版，10月1号晚上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再创新篇。 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 本周龙虎榜三甲位置，季军阿张、邓紫棋、Gloria， 亚军姜涛、风雨不改，冠军陈伟璇，一个傻瓜一个哑。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我黄天怡。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韵味岭南，全国第一条粤剧文化主题公交线路，最特别的咧就是粤剧报站啊！ 食早餐去西关，讲起早餐荔湾真系冇得闲。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一零二点八 ，FM 一零二点八， 大湾区之声。 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 唔知今集嘉宾蜘蛛女郑丽莎对教导子女有乜嘢睇法呢？ 大个成长之后咧，佢哋有佢哋自己嘅路，咁我扶持佢哋去到去嗰度咧，咁我就觉得好安心啦。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亲子百分百，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6点到10点， 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仲可以网上重温。 像我般快，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国世界。 晨光财经第一线。 8:12啊，钟哥请我哋嘉宾出场啦，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周人董事阿黄德基先生咧，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钟哥，欧利你好。 系啊，咁啊嚟到星期四啦，真系要交俾咧 Dicky 帮我哋睇睇啦，究竟环球嘅金融市场咧发生啲乜嘢事啦？因为咧都相对超级波动，譬如今晚美股啊，都好似做得几好。其实前一晚美股都好噶，个新屋销售哇好好，跟住咧道指都升翻300多点，点不知道，拱一声又坐过山车落翻去。咁港股啊继续沉底啦，11年嚟嘅低位。11年前咧我都未识 Dicky 啊，咁啊反而就识咗钟哥。但系11年前个股市原来系17000点咧，都真系唔知啦。嗱，好多咧金融分析咧都睇继续往下走。咁当然啦，即系呢个时段咧就交俾 Dicky 帮我哋详细分析一下环球嘅金融市场究竟发生咩事，以至一阵我再问一下你港股你嘅睇法系点啦，好唔好啊？唔该 ，Dicky。 好啊，真系10年都话人自己翻身啊，11年嘅低位咧都真系几难堪啦，系咪咁讲啊？咁但系咧，即系讲到金融市场咧，都真系世事如棋，每局都充满传奇，真系咧唔系讲笑噶噃。嗱，因为咧即系有啲嘢咧系你真系谂唔到佢会咁做啊。嗱，大家即系先尝试理解一下乜嘢叫做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同乜嘢叫做量化紧缩货币政策？嗱，而家今日醒嘅嗰位神哥嘅听众免费上堂吓。 好， 简单啲讲，紧缩嘅货币政策咧就点咧？就不断咁样系所谓嘅即系量化宽松嘅相反啦。而家就做紧啦，哇，系咁加息啦，系咁加息之余咧，系咁卖啲国债啊，啲央行。咁啊喺呢个过程咧，当然咧目的就得一个咧。就打擊一個敵人，嗰、那個敵人咧就係頭號敵人，仲係全世界各國嘅頭號敵人，嗰、那個咧就叫做通貨膨脹咁樣。嗱，喺呢一個過程裏面，當然啦，即係你加得快時咧，就一定會影響經濟嘅。嗱，但係咧喺過去咧，就經常咧，即係各國央行面對住啲金融危機啊、突如其來嘅疫情啊等等咧，佢就會用量化寬鬆啦。咁點啊？就調翻轉啦，就不斷咁減息。不斷咁減息之餘咧，就走翻出嚟咧喺個市場度買債。嗱，不過咧，即係如果你話一邊又買債，一邊又沽債，其實真係我會用一個黑人問號或者阿媽我好亂啊咁嚟形容咯。因為而家咧嗱，好簡單講咧，就話因為喺簡單啲講啦，即係前咁樣英國政府咧就宣布咗一個都幾大刀闊斧嘅。即係減税嘅計劃啦，咁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咧，大家就會擔心個英鎊嘅匯率前景啦，英國嘅債券啦，最後就擔心埋個股市，因為會覺得，咦，你而家嚟減息，咁咪政府咪收少好多咯，咁你邊度嚟錢啊？咁啊，即係大舉又要發債啦，咁啊，即係話會影響金融體嘅穩定性咧，即係總之大家就用一個好負面嘅即係角度去諗啦。嗱，當然蔡慧思一上任就。新冠都幾把火啦，因為大家都會即係比喻佢係節糧子啦嚇。咁喺某之前日前喺某報章嘅專欄，我自己就寫咗千幾字講呢單嘢㗎啦。咁但係咧，而家呢一刻咧，可能英倫銀行都會發現，喂，咁唔掂㗎喎。即係如果即係大家會對於英國嘅呢一個嘅前景好擔心嘅話咧，咁就唔係幾 OK 㗎噃。咁所以咧，其實已經宣布咗喺呢段時間咧，即將都要進行一啲即係量化緊縮㗎啦，即係都要係沽翻啲債出嚟嘅時間咧。佢又話嗱，長期債咧，總之咧，再係咁唔對路嘅話咧，就由下個月就即日開始去下個月咧，14號咧，就可以臨時又買翻啲長債，哇！即係點樣？你一邊咧又話要沽啊，咁一邊又話要買翻，即係其實講真都幾亂㗎，本身呢啲消息都。但係問題就係話，即係話央行而家又會出嚟。係有逆周期，有順周期，都有順流有逆流咁啊，同一個時間出現，咁所以咧就大家就會擔心啦，就咦，咁即係話其實佢哋啲操作都好彈性嘅啫，譬如即係隨時咧話為咗某一啲目的咧又可以調翻轉嚟做，咁所以咧就大家會覺得喂，即係如果你繼續諗住所有債息都一路會所謂夾上去個債價一路跌咧， 唔可以咁諗啦，大家即係即時嘅反應。咁所以咧就令到咧就係所有全球各國嘅債息咧，咁就一下子就回落翻。咁因為夾咗好多日㗎啦嘛，即係包括美國啦。咁仲有咧就係話，當個債一路跌，個息一路上，個債息一路上咧，呢個係絕對係嚟多次係絕對成三啊嚇，絕對講三次就係咧利淡金融市場氣氛嘅。咁而家咪好翻啲咯。咁所以唔關美國事㗎，英國嘅操作嚟嘅啫嘛呢個。咁但係咧就啊，你唔好理啦。即係總之咧，個美國嘅債息咧都落翻嚟，咁呢個咧就絕對咧利好咧股票市場氣氛。咁所以咧就今次嘅呢個反彈咧，就比較咧就實在啲啦，即係話比起咧喺日前咧就彈完，大家會覺得彈完又點啊？咪又要加加完咪個息咪又要上，咁就而家就回順翻啲，咁所以即係都叫做定翻啲落嚟嘅，即係我又覺得又叻嘅，即係呢個操作到，咁但係你話即係究竟我點樣操作咧？即係已經有少少似咧19，即係講翻耐啲啦，即係點講咧？呢啲年份就大家未出世啦嚇，應該咁講，好多朋友都未出世。但係咧就曾經喺美國發生過，就係、是、叫扭曲操作。不過即係再講落去咧，都真係開始有少少大家都可能會覺得頭霧水啦，越嚟越深啦。所以停啦，我講到呢度。咁簡單啲講咧，就呢一個消息咧，會係短線咧利好翻全球金融市場咧，穩定翻啲，彈翻啲，起翻好翻啲啲咁樣啦。 咁啊見到啦， 即刻鬆一鬆啊！ 係啊，咁啊鬆一鬆，褲頭都鬆一鬆啊！原先勒緊咗褲頭噶啦嘛，兩鬆飯都唔敢叫啊，叫一鬆飯算啦啊！真系啊，或者叫白饭算啦，依家松一松少少。 咁我哋同阿迪奇唔好讲股票啦，如果系可以松下，讲下钱先。 系讲下钱， 讲 金唔讲心系咪？讲 金啊， 讲金唔讲心。 迪奇，人仔跌穿7.2关口， 系 点算？ 系啊系啊，系咪即系有啲互相探亲，有啲朋友可能唱定先咯。 即 系对个 A 股市会唔会唱停钱先啦？同埋对个 A 股市场有冇影响咧？ 系咁，其實阿鐘哥呢個問題就大家都眼見啦，即係唔知 A 股市場有影響，H 股市場都有影響，咁香港嘅市場同樣都有影響，因為人民幣匯率下跌啊嘛，咁你有人民幣嘅資產嘅股份都要跌啦，即係最簡單理解係咁。嗱，不過又係嗰句話，即係咧又大家又唔好即係質疑，同埋咧就係話對人民銀行嘅貨幣政策操作欠缺信心啦，因為咧即係如果你話，最過去歷史上玩到出神入化嘅肯定係聯儲局，但我覺得人民銀行而家近幾年咧都越玩越叻㗎，即係貨幣政策啦。大家都知啦，即係佢因為要即係支持經濟啦，因為譬如話房地產市場南美樓事件咁即係出咗問題啦。咁但係咧，與此同時咧，因為內地嘅通脹相對地比較溫和，咁所以過去有段時間就會發現，咦？點解全世界央行發發聲咁加息咧？但係人民銀行仲可以減貸款市場利率咧，咪就係呢樣嘢咯。咁但係調翻轉咧，亦都可能會令到哇，人哋加息你減息，咁你個貨幣咪會貶值咯咁。咁所以佢又會做翻啲另外一啲嘅操作，包括又下調下啲外幣存準率啊，又係增加你啲按金啊。即係總之一句講曬啦，你要沽空做淡人民幣啊，即係唔係咁容易咯，成本都會高咯。咁仲有咧，即係講到人民銀行咧都走出嚟講啦，話即係呢個外匯市場係好重要噶嘛，保持穩定亦都係個要點嚟噶嘛。咁係即係離岸就創到新低，在岸都14%低位。咁但係我又覺得啦，即係喺而家呢一刻咧，即係如果純粹講人民銀行嘅貨幣政策操作咧，佢絕對有能力去維持住相對穩定啦。我一直以嚟都強調呢點，都講好耐，就係話即係全世界都跌㗎啦，美金升到傻咗嘛。咁但係我哋正面積極樂觀啲啦，各位香港嘅朋友。咁即係諗下，你而家唱任何世界上除咗美元之外嘅貨幣都可以唱多啲啦。正所謂第日通關啦，翻內地咪又可以唱多啲啊！而家已經隨時已經可能唱咗機換咗機票啦。嗱，呢排講真，我個市就冇乜睇㗎啦。我主要睇下啲旅遊網站啊，搞下啲機票啊，係咪先？呢幾日就真係不如就一動不如一靜啦。即係你好似尋日咁，好唔好走曬啲嘢佢啊？我就覺得點都揦一揦緊，唔係褲頭啊，揦一揦緊嘅即係隻手啊，唔好喐住先，因為恐慌時先嚟拋售，絕對唔會一件正確嘅事。一係走就早啲。冇理由而家先至嚟， 咁所以咧就即係簡單啲講就係話，正面啲、積極啲、樂觀啲咧，咁咪就係唱外幣唱多啲咯。係 啊，睇下機票啊，唔好睇下股票啊，可能即係早兩三日都係啊嚇，咁啊都滯咗好耐冇得飛啦。 乜嘢都可以跌，但係唔可以跌咗自己嘅信心。 係啊。跌咗咁点啊？跌到都要执翻啦，系啊，咁啊睇下 嗱嗱声嗰只咯， 系啊， 系啊，大家可唔可以喺港股市场执翻啲啦？嗱，琴日咧即系好似 Dicky 头先咁样讲啦，好多嘅金融评论都出嚟啊，可能直情系啲大行啊都忧虑港股咧下市16500咁样，咁16500都真系唔止十一年嘅低位噶啦，再差啲噶啦。咁嗱，依家我开唔到个恒指图嚟睇啦。咁不过调翻转头就系、有冇机会下市咧？但系琴日咧，睇翻港股 ADR 咧就夹升啊！头先 Dicky 都有讲话啊，释出个光明面都几好啊，即系升翻417点。但系咧又有另一个因素咁啊，嗱北水咧琴日就趁低咧就狂吸港股啦，咁啊港股通咧琴日咧就59亿元咧就净买入噶，咁啊3个月最多吓，咁啊买咩咧？咁啊买翻啲中国企业 ETF 啊，同埋药明生物同埋美团啦，咁啊呢都比较流入得多啲。咁但系。今日就停北水啦，即系北水都愿意坐货，即系对未来好似有啲信心。咁依家又系咁嘅，停北水嗰个交易日咧，港股通常升嘅。咁啊 ，Dicky， 你嘅分析何点睇啦？同埋即系你又睇恒指睇到几多点咧？咁样，唔该。 系啊，你都分析得都好独到啦，你都讲咗个重点啦，就系话第一。即係其實我又覺得佢哋啲北水而家都係聰明錢嚟嘅噃，即係頭先你特別講呢啲個股啦，但我又唔想特別吹嘘啦，係走勢相對地由之前跌到傻咗之後開始穩定轉勢好翻嘅喎，咁所以咧即係簡單啲講一句係，又唔好過分神化，即係北水。唔係北水咯，咪我哋嘅投資者嚟香港買港股咯，咁唔代表佢哋永遠都睇啱個市，但係反而我覺得佢哋對於一啲佢哋好用識好熟悉嘅股份，即係話可能內地已經有嘅，又或者調翻轉內地冇而淨係香港上市嘅，即係呢啲企業喺內地嘅咧，佢哋就會比較即係熟悉到嗰種脈搏啊，即係嗰種感覺啊。咁我會覺得咁嗱，今日咧反彈就必然嘅，可唔可以彈翻尋日跌嘅咧？我希望。咁但係你話彈完之後會唔會哇又散翻曬落去啊？即係如果你話即係睇歷史上嘅圖，即係下一級嘅低位係邊啊？哇！真係16200、16500係真嘅喎。即係如果你睇圖表，不過我唔係真係咁悲觀啊。即係如果你而家問我，特別一個問題啦，唔好講多。如果而家真係未來一個長線少少嘅部署，唔好話玩到退休個組合，即係可能真係3-5-7年嘅話，你會點睇？咁我會幾肯定講而家一個低位咯，我好有信心咁講。所以至於你話喂跌多幾多百點先至會反彈呢？咁啊，即係又係嗰句啦。幾時先反彈？咪就係見咗個低位開始反彈，有曬信號買入同埋止跌嘅，你先知道佢係真係之前嗰個係個低位咯。冇人會估到個低位，但係問題就係話而家呢刻入市係要量力而為，係嘅，亦都唔好過分投機，啱嘅。但係如果你話而家先至嚟自亂陣腳咧，我又覺得未必係好事咯，反而係要。制定一下，即係個投資組合應該係點樣去處理啦？面對住即係其實息口已經改變咗，冇風險嘅投資回報啦，即係唔可以用翻個半年前嗰個思維，哇！唔係好高息嘅喎，四厘嘅喎，咁要定期都四厘啦，即係咁講，咁所以就變咗就。係，即係嗰個思維係咁咯。但係我會覺得，即今日就一定彈㗎啦。咁但係你話港股見咗底未啦？年內咁，我真係覺得，如果以而家呢個11年嘅低位，好多負面因素反映咗㗎啦。我認為就 咁啊，希望最壞時間嘅都係過去啦。咁啊我哋同阿 Dicky 傾偈嘅時間唔會過，因為聽日會再同 Dicky 傾下。好啊，唔該曬。金領豐金融集團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先生咧，幫我哋分析大市啦。咁聽日再同你傾。嗯，拜拜。 拜拜。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 点啊？ 有乜嘢优惠？ 平时咧同钟哥讲优惠咧，都唔系好怕俾佢 ban 嘅。其实 点解啊？ 我今日有啲俾你，有少少 已经恐惧咗啦， 恐惧咗啦， 唔好惊， 口已经窒咗啦， 唔使惊，讲咗先。 嗱，第二阶段嘅第二期咧，政府消费券啦，将会喺10月1日发放啦， 系啦，星期六啊。 嗱，为咗响应咧政府啦，咁支持本地经济咧，咁有网站啦，呢个旅行网站啦，特别推出咧消费券每日狂上。咁你朝头早sorry 啊，你夜晚黑咧就11:59咧就揿啊。揿嗰啲推出嘅优惠， 咁都仲要揿 酒店嘅优惠，哇！有啲真系超抵啊， 平到点先？ 平到49蚊入住主题乐园酒店，啊，我再讲多次，系49蚊入住主题乐园酒店， 真系有一晚瞓噶嘛？ 有啊， 有几多间房？ 唔系瞓半晚都抵啊！喂，瞓半晚都抵啊！ 喂，我车钱都蚀埋，你半晚我车钱都蚀咗啊嘛！ 半晚唔会，佢可能都1,000-2,000蚊一晚。嗱，我自己离身，我冇住过主题乐园嗰啲酒店， 我都冇。 嗱，小白住过啦，主题乐园酒店 40几蚊，我即刻要出现啊， 弹出弹入啊， 梗系要啦。 头先讲 40几蚊， 头先讲股票你又唔出嘢，你讲49蚊你又 唔关 股票，我啲容易损手烂脚嘛，系咪先？ 都有升 嘅，咁但系49蚊咁我唔会损手烂脚啊嘛。 唔系，但系要揿到啊嘛，系啊， 一来揿到咧，通常呢啲咁大嘅优惠咧，我成日都有个质疑，就系有几多间房先？嗱，可能佢推出一间 、嗯， 其他嗰啲咧。個優惠就當然冇咁強， 佢推出一間，但係佢就算佢40几蚊，其實佢攞咗嗰個好似賣廣告嗰個 宣傳啊嘛， 係咯， 係啊， 因為佢咧其實有幾間主題樂園嘅酒店咧都有呢啲限時優惠嘅，咁，當然你要用翻政府消費券嗰啲幾個支付系統去俾錢啦，即係個 regulation 係咁樣嘅。咁 你講大嶼山嗰個主題樂園啊嘛， 係啊係啊係啊，咁咧佢有兩間唔同嘅酒店都做啲好平好平嘅價錢。頭先話原價1,000蚊嘅一間房咧，如果你撳到啊，如果你撳到咧就49蚊， 嗯， 嗱，有冇附加费？你自己问翻网站啦。 我计落条数可能唔抵嘅，我揿烂咗个 F5 嗰个键，揿烂咗，我要换个 keyboard， 唔系啊， 仲贵。 咁你一定要换，即系呢个14代嗰个啦。 电话啊， 因为我琴日睇到好多嗰啲网红实测咧，跌落去咧，即系两部机啊，12代啊、13代同14代一齐喺高处跌下咧，14代嗰个面真系唔跌烂。 系咩？ 系啊， 即系唔使买 mon 贴。 你可以睇下嗰啲片先。 但你14代除咗嗰个mon 唔跌唔烂之外咧，个价都跌。 系哦， 个价都跌。 唔系咁咪抵咯。嗱，个mon 又跌唔烂。 系咯， 但系个价又跌咯。系啊， 咁呢个已经系优惠咯。 唔系啊，但如果我持有苹果嘅股票喺美股，咁我又冇啊。 系啊， 唔系我讲 咧，呢个真系跌嚟 咯。咁啊跌啊，琴日苹果都跌啊，跌1.42%啦吓。咁啊，讲埋另一 酒店房， 另一间就贵啲嘅，原价咧就1,176蚊嘅。咁啊，用嗰个叫做优惠咧，或者揿得到咧就117蚊咯。其实100几蚊住一晚，即 系 1/10嘅价钱， 都系 大概，都几。几劲嘅，其实有阵时候我觉得香港人做生意， 包唔包早餐？ 這个要问翻。 不过去到咁样， 不过你其实你49蚊去包早餐，佢真系送俾你噶啦。 我估应该唔包啦， 佢真系斋送噶啦。 因为如果你喺翻佢哋嗰啲酒店嗰度食早餐咧，仲系buffet早餐，其实个价钱又贵噶。 即係加翻少少錢，extra要加啲錢， 都係有幾百咁上㗎啦。嗰啲就 咁啊，優惠隨處都有嘅。 冇錯， 咁自己上唔同嘅網站咧，自己 search 下，了解更加多。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将会在11月2日举行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话，有大约200名金融界领袖人物出席。余伟文在会师之中指出，峰会汇聚100多间全球重要金融机构主要负责人。当中超过30间机构由集团董事长或行政总裁代表，峰会亦都会邀请内地金融监管机构负责人分享内地与全球金融市场不断深化的联系带来的发展机遇。 余伟文提到，峰会仲具有另一重积极意义，指出基于新冠疫情而实施的旅游限制，近三年来金融机构负责人难以踏足香港。随着限制放宽，峰会有条件亦都应该以实体形式进行，让呢啲负责人喺参会嘅同时，亦都有机会亲身与员工见面，约见客户，建立新嘅关系，亦都可以切身处地感受香港嘅韧性同活力，了解发展亚洲业务嘅过程之中，香港可以提供嘅机遇。欧洲国家表示将会加强石油和天然气设施的保安。欧盟、美国和北约早前先后说，东起俄罗斯经波罗的海海底通往德国的北溪天然气管道受损，背后涉及有人蓄意破坏。北溪一号和二号管道分别在星期一和二被发现泄漏，两条管道当时都没有运作。北溪二号项目在俄罗斯出兵乌克兰之后被搁置，俄罗斯今个月初以维护保养为由关闭北溪一号，不过两条管道都注满天然气，泄漏的气体涌出海面造成气泡。挪威表示已经决定派遣海军和警方分别保护离岸和岸上的石油与天然气基础设施，若果遭遇袭击会同盟友携手应对。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最接近管道受损位置的是丹麦，已经与丹麦国防官员开会讨论如何保护关键设施。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美国将会继续致力维护欧洲的能源安全。今日是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50周年，全国政协副主席万钢昨日会见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的时候说，去年两国领导人就推动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双方应该以此为指引，以纪念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为契机，推动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等的团体今日稍后在东京举行纪念活动，外相林方正将会以嘉宾身份出席并且致辞。联合会透露，首相岸田文雄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分别为活动致以寄语。共同社报道，获邀出席的岸田文雄原本为出席活动进行协调，但是可能鉴于今个月较早时候在纽约并未实现日中外长会谈，认为未形成足够友好气氛，因此放弃出席活动。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6415点，升24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44.4，瑞士法郎0.978，加元1.364，人民币7.202，英镑对美元1.083，欧元对美元0.971，欧元对美元0.6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54.15美元，卖出1655.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下周初渐转大致天晴。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盈辉台对出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住星河名居啊，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盈辉台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咁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龙翔道近住星辉豪庭，咁揸车朋友咧，星河名居啊，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住星河名居，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唔好行龙呈祥道去荃湾，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下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德宝花园。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下村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德宝花园。喺港岛区花园道上山方向近住麦当劳道对出都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中银大厦对出。

且治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呢套我睇过， 呢套我都睇过，不过唔系好记得啦。 记唔记得冇紧要，一齐倾下呢套戏你睇过未？ 今日想讲嘅就系呢套戏你睇过， 嗯， 但系再睇，咁点解你会再睇呢？因为佢再上咯， 好睇咯， 系啊，未必一定啊，又唔好讲未必一定好睇，通常都好睇， 通常都好睇， 先会咁样。你唔会将一套唔好睇嘅戏无端端上多次， 即系上次如果上完，发觉自己睇完都觉得唔好睇，佢再上就算同你有啲新卖点咧，可能都未必咁吸引， 嗯，都系嘅，咁啊，即系好唔好睇啊？各花入各眼啦，咁，今日想讲下呢一套，先讲咗《阿凡达》呢套先， 哦， 因为我之前咧就十几年前冇睇， 系啊， 今次睇，咁但系点解今次佢会隔咗十几年再上一次 呢？因为有第二集系咪？之后水之源啊， 因为惊大家唔知道个古仔个背景 系咪上咗啦？第二集 上咗啦， 第二集 第二集未上，第一集 系， 咁啊就好似系年底， 今年年底上， 咁我就惊大家都唔记得咗个古仔啦，隔咗咁多年，咁点算咧？上多次俾你睇咯，睇翻第一集先，咁你咪知道个故事背景咯。好，但系佢唔会净系俾你睇第一集噶嘛，有啲新嘅噱头先得噶。于是佢就美其名啊，唔好美其名系真嘅，佢就叫做我上一次系俾你睇 3D， 今次净系 3D 都唔得啦，加多啲嘢 IMAX， 咁佢就会改咗啲嘢。哦，就算你以前睇过嘅，今次有啲当系新嘅画面咁样睇啦，但系画面嘅意思系质素啫。咁但系如果你话我唔系追求个质素，我就系想个古仔嘅内容有冇唔同咧，系一样嘅。 哦， 咁但系你起码可能咁多年前睇过，我唔记得咗。 系， 咁而家当系重温啦。咁仲有啲乜嘢戏喺咁嘅情况底下上多一次俾你睇嘅？你哋印象里边 都有好多嘅。 系咯，我印象当中咧，其中一个就系高达系列嘅。高达系列都有。其中一個是Z 高達，唔知中哥記唔記得？ 哦，記得記得。 咁佢以前 十幾年前有一次啊，再上一次。 最初嘅時候佢係電視版嚟噶嘛？ 係啊， 電視版跟住唔知做咗五十幾集，咁跟住嗰啲劇情係啦，就蹬下蹬下咁樣啲劇情，我覺得有少少。跟住咧，佢咧就將佢變成電影，咁將變成電影嘅時候咧， 係 就變咗三集。 嗯， 咁但係佢咧都有啲得意嘢嘅，因為佢某一啲嘅位置咧，佢係用翻電視版本。就咁剪落去，變咗16:9。 哦， 啲畫工咧都係繼續係二十幾年前嘅畫工，好差嘅。但去到某一啲特別嘅，例如機械人同機械人之間嘅戰鬥場面啦、打鬥啦，甚至乎佢都畫咗個新嘅結局，直頭個結局都唔同咗， 改咗嘛， 改咗。咁嗰啲咧就全部都啊，你見到啦，即係電腦世界就來臨啦。咁哇，嗰啲 graphic 咧又靚啦，音效又正啦。咁令到成件事咧，就吸引到我呢啲叫做機械人 fans 咧，就入去，再睇，睇完之後你又覺得啊，真係又有以前嘅感覺，又有新嘅味道，仲要原來仲有個結局都係新嘅，因為以前睇電視版本咧，成日個心入邊都棘下， 係， 唉，點解個結局會係咁嘅 咧？原本電視嘅結局就係悲慘嘅， 係啦。 咁而家結局咧就是、叫做開心翻啲 咁 樣，咁但係咧即係我講翻個二世高達呢一個咧，其實佢改咗之後咧，我哋呢啲咁老餅嘅高達迷咧，仲會覺得拗頭嘅。 點解啊？ 因為即係好快講啊，咁原本高達啦，一年戰爭最傳統嗰只咧，高達一年戰爭，跟住二世，跟住二世高達咁樣啊，個古仔係一連串落噶嘛。佢而家無端端阿富野老師將十幾年前將原本三十幾年前嗰個高達二世高達個結尾改咗。其實原本嗰個二世高達咧就唔應該出現嘅。因為個結局改咗啊嘛。咁你唔係原本嗰個就係順住落噶嘛。咁你將嗰個中間嗰一抽嘅結局改咗。 咁即係後面嗰抽應該唔出現囉。 嗯。 咁、 嗯、 呢個就係問題㗎嘛。 嗯， 咁就话原本就因为原本嗰个主角就系叫做因为精神顶唔顺啦，就叫做懵咗。咁、 哦、 但系咁如果佢冇懵到嘅话，咁、 嗯、 后边嗰个主角阿哲道咪应该唔会出嚟咯？ 系咪退休啊？ 冇讲到啊嘛， 多元宇宙。 咁、哦、你而家就可以咁睇多元宇宙、啊。 高达就应该未打开呢个多元宇宙平行时空嘅大门。 龙珠都打开咗咯，多元宇宙系 嘛、啊？我都唔知道。而家呢一个 round 有冇追到？ 依家有部新上映嘅龙珠，好似就系讲紧少少，即系点解有啲嘢同以往大家睇嘅龙珠有啲唔同咁、样啦。 嗱，讲翻另外嗰啲，譬如话另外有一套，大家都会记得，都系哇，都数数首先廿几年前 系 《少林足球》。 哦， 当年少林足球上嘅时候已经哇好厉害，好厉害。点、样可以令到厉害变得更厉害呢？ 嗯， 咁啊先睇咗呢一个 先。系啦，要睇睇个特别交通消息啦。呈祥道咧往荃湾方向啊，近住盈辉台咧有交通意外啊，非常挤塞啊。龙尾咧去到龙翔道近黄大仙中心啦，驾驶人士咧请改行其他嘅道路啦。 嗯，嗱、讲翻点样比厉害可以更厉害呢？就系、我再上，我继续上嘅时候，点样吸引啲人即刻睇第二次呢？加啲嘢落去咯。如果大家都記得咧，當年嘅少林足球突然之間咧上，即係上到差唔多落畫嘅時候咧，佢話有一個加多咗。如果部記錯， 係咪就係醬爆定係 六分鐘嘅片段落去咯？加多六分鐘嘅片段 跳舞嘅嚟㗎，好似係 加多咗一個跳舞 同埋比賽，即係因為嗰陣時對山西豆腐隊咧。即係咪好快嘅？你記唔記得佢一開始少林足球隊咧，咪有好幾場波嘅？咁佢咪對有一場又對張柏芝啊，對莫文蔚啊，好快噶嘛！ 而家就加長咗， 係啦，嗰度有啲加長咗嘅。 我記得就加咗個跳舞啦， 係啦係啦， 即係話我係一個豬肉佬，但係我都有火嘅一個跳舞啦，加多咗。我阿歐個我唔係好記得，另外好似加多咗同阿趙薇一段文戲嘅，短短地咁樣嘅，咁啊加咗呢啲，跟住啲人哇有新嘅版本喎。又睇多次，咁对成个戏嚟讲咧，其实个大嘅框架冇喐到噶嘛， 系， 但又睇多次咯，咁、但系阿 O 你有冇睇过呢一类型咁？ 有啊有啊，我最记得就系、花样年华啦，同埋咧， 花样年华啦、 其实一代宗师咧，因为主要系因为个导演啊，佢成日啲 director cut 咧都会加翻好多嘢落去、你都知啦，系咪先？即系你买 一代宗师真系拍得好靓， 你买 DVD 嘅时候咧，我期待系睇多啲啊，又话有张智霖，又话有边个咁样噶嘛，系咪先？咁虽然最后我买翻只 Blu-ray 翻屋企嘅时候，其实都唔系多咗好多嘢，即系多咗啲。叫做motion shot 啊，即系中国人知啊，即系啲画面的凄美啊，可能嗰个章子怡嗰、那个嗰、那个唔知几多几多手嗰、那个嗰、个打嗰、那个 加强咗嗰个情感效果，可能 系啦，公义嘅情感嗰度又加重啲咯， 又或者再有啲简单啲嘅，譬如话因为佢好多年前，譬如喺度 Gone with the Wind 乱世佳人，咁佢之后咧都有再上过，当然隔咗好多年之后咧，咁但系点解再上咧？因为以前拍画面嘅质素唔系咁靓，佢将佢执咗个画面之后执翻靓咗。再上一次又 好似係咪早幾年咩？定係真係我唔記得咗，定係十年前定係幾多？東邪西毒嗰啲又再上， 又係咧，因為佢 4K 定 High Def 就係執個畫面啦。咁或者近期嘅蜘蛛俠啱啱完咗嘅第三集，佢話我俾翻啲以前唔要嘅畫面加翻落去，你再睇多次。 而家佢咧嗰啲畫面執得靚咧，又真係清晰咗好多。 係嘅，咁而家科技唔同咗啊嘛。 係啊，執得靚嗰個。 咁啊，即係大家即係叫做禮拜六日啊，假期揾啲戲嚟睇下啦。 来又去，这些路，抬头望，门外有树已长高。我静静听风，观世事飞舞，跟岁月拥抱，感激我遇到。时光如潮直退，不怕与平凡共老。那少年藏在日记簿，沿途缤纷世界或未会惊天动地，是谁在身边给我制造点点惊喜？

头先讲到，喺好多状况底下，可能你决定咗一件事，突然之间都会想打消做嗰件事嘅念头，称之为打退堂鼓。英文里面，我哋通常都会形容打退堂鼓嘅状况为 get cold feet。get cold feet 三个字，大家都分别应该明白啦。cold feet 系咪即系对脚好冻嘅意思呢？其实唔系，系因为当冬天嘅时候对脚太冻，就会有一种唔想出门口嘅感觉，所以咪即系因为害怕而临阵退缩，打退堂鼓嘅意思咯。下次你想话俾人听，我而家有打消念头、打退堂鼓嘅谂法，你就可以话俾人听 ：I get cold feet. I get cold feet.即是明明想做一件事，不过突然之间因为临阵退缩，打退堂鼓了。希望你都有足够的勇气和目标，再加上决心，那你就不需要告诉人你自己 get cold feet， get cold feet， 打退堂鼓咯。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嗱，講開關心你咧，即係要同兩位拍檔講下咧，即係有冇近排開車之前睇下自己條胎啊？即係唔覺咧，即係因為你覺得香港個雨季咧過咗啦嘛，即係大家就會有啲掉以輕心。你見喂都唔係啊，捱過咗成個雨季冇事啦，開車咪開車咯，係咪先？咁但係咧，你有陣時唔知，譬如頭先我哋即係做緊直播嘅時候啦，咁我出去啊，譬如斟杯水嚟飲下，望下出邊嘅天色，哦，原來頭先都落過一陣好大嘅雨喎，咁樣咁，所以即係收音機旁邊嘅聽眾，特別係駕駛者啦，特別係職業司機啦，日坐上架車，梗係搏命揾錢嘅。咁但係你唔想跌錢咧，你就 check 下架車先開車。 其實唔係淨係近排嘅，每一日都應該要留意一下。 係啊， 開車之前應該望一望架車，睇即係有冇油啊，有冇油嘅啲人都睇噶嘛。 咁呢啲都係要注意啦，仲要注意埋天氣，依家25度嘅氣温。相对湿度咧91%，注意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日早上嘅10:30啊。 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下周初渐转大致天晴。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10: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几宗交通意外啦。先讲最挤塞咧，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跟住盈辉台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非常挤塞。龙尾排到龙翔道，跟住星河名居，揸车嘅朋友咧，请你改道行驶啦。重复多次咧，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跟住盈辉台有交通意外，非常挤塞。龙尾排到龙翔道，跟住星河名居，揸车嘅朋友咧，暂时唔好行呈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先啦，可以。改行太子道东，咁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下村都有交通意外，车龙就排到德宝花园。就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下村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德宝花园。丁九桥出九龙方向桥面嘅快线都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丁九桥出九龙方向桥面嘅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咁至于较早前花园道上山方向。近住麦当劳道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啊，仲系好挤塞噶。龙尾排翻落去告士打道，近住市超域道。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

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嗰隔晚美股表现啦。美股大升啊，道指咧升548点啊，标普五百指数咧升71点，纳斯达克指数咧升222点啊。港股 ADR 咧计按比例计算咧，亦都升啊，升417点啦。咁啊，睇翻啊吓，今日咧就冇北水嘅，即系沪深港通咧都停一停啊吓。究竟咧今日港股嘅走向可唔可以高开高收咧？转个头开始咧，你就会知道啦。今日咧继续有啲开心事，有啲好人好事同大家分享，话系咪钟哥？ 先问一问大家先，如果你搭港铁嘅时候咧，听得最多嘅说话系乜嘢？即系人哋俾嘢你，俾说话你听， 俾说话我听， 俾说话你听啊！最大 系 听得最多嘅系咩？ 行入啲啦， 行入啲咯，成日都听嘅。即系有啲譬如话等下一班列车啦，都有啦，人多，但系听得最多嘅都系。行入啲啦， 有阵时未必乘客讲嘅，有阵时系港铁嘅职员咧喺度讲嘅。各位乘客，麻烦大家行入少少啊。 如果港铁嘅职员们讲咧，佢会详尽啲嘅，多咗一句就 系 上咗车之后行入啲啦。 系啊， 即系你冇理由咩行入啲啫，我可能喺个站口我都俾行入啲。但系当你上咗车之后，麻烦大家行入啲。咁佢会讲得好清楚噶嘛。咁所以咧，经常都会俾啲说话你听啊。大家听咗。麻烦大家真系做啊！ 系啊，喂，我自己系中意行入啲嗰啲人嚟嘅，因为行入啲咧阔好多。 系，但系点解通常咁多人唔中意行入啲啊？ 惊下或者过几个站就落咯。 就系啦，惊落车嘅时候烦啊嘛。 其实讲唔该借借咪得咯，啲人实让俾你嘛。 除咗你之外，都有好多人会喺嗰个站落车噶嘛。 系啊， 到时一定俾你落车嘅。 系啊， 所以啊，上咗车之后记得行入啲咁样啊。咁除咗港鐵嘅朋友們會提大家，我哋而家提一提大家之外咧，其實都有好多畫面會提一提大家。 哦、 所以如果大家最近留意喺呢個港鐵站咧，都會見到係香港電台第二台好多 DJ 們咧。做咗一啲海報，提一提大家，究竟要做啲乜嘢嘅？有好多禮儀，我哋要留意 嘅。係啊，全部有我哋 DJ 嗰啲乜頭㗎？ 係啊，咁啊有啲卡通樣，唔係個樣係我哋個 樣，我哋個樣卡通嘅身體， 咁樣嘅。所以如果你又見過晨光第一線我哋幾個主持人有梁明忠啦、阿歐啦、小白同埋林慧嘅乜頭嘅嗰張海報嘅話，咁你又記唔記得？我哋提你做乜嘢呢？ 哦， 如果你记得 好问题啊，好问题啊， 真系好问题， 问得好，问得好， 系啊，唔知提你做咩噶嘛？ 系啊， 我就话讲咗咁多，都唔知提你做咩噶嘛？ 系咯， 系啦，如果你知道我哋晨光第一线梁荣忠阿欧小白白元浩同埋林慧嗰张海报提你做乜嘢嘅？你而家不妨打个电话嚟1872388，点解呢？因为如果你答中嘅话咧，可以得到礼物包一份噶，送完即止。咁我哋得到礼物包之后咧，即系如果你答中嘅话咧，咁将会以邮寄嘅方式寄翻俾你嘅。咁记住啦，1872388，而家听紧你嘅电话。 阿欧同你讲健康。 早晨，早晨啊！今日咧继续啊，学下打篮球先啊吓，安西教练，我好想打篮球，今日咧就揾你啊。熊仔 Sir 啦，即系咧我哋专业嘅篮球教练啊，郑浩雄啊，同我哋分享嘅早晨，熊仔 Sir。 早晨，早晨。 早晨啊，教练嗱，今日咧就带我哋咧唔净止喺个篮球场嗰度拍波啊，上篮、铲篮啦。今日咧入到去健身室，点解咧？其实好多NBA 嘅球员啦，佢哋咧都做好多负重嘅运动嘅，或者做啲身体平衡嘅运动嘅，咁嚟增强自己一啲肌肉嘅记忆啦，或者。肌肉嘅強度啦，成日睇 NBA 咧都會發現，喂佢咧啲肌肉含量真係好低啊！人哋一泵就泵開佢啦，咁樣幾個環節嗱，淨係就住籃球員入到去健身室入邊應該做啲咩嘅負重運動啊，或者舉鐵又好，舉 dumbbell 又好啊，呢啲逐啲逐啲同我哋去講解啦，應該要分幾集講噶啦，我深信。洪仔 Sir，first step 做咩好先？ 咁其實 NBA 咧喺開季前咧。佢哋係一定係要健身室噶啦，呢啲冇得講噶啦。咁去到平時嘅訓練咧，即係平時去到比賽期間咧，佢哋都係要恆常每日都有訓練嘅。其實我哋入到去重訓嗰份環節咧，其實真係好需要嘅。第一樣嘢咧，我如果我做一個運動員，最重要就訓練只腳先，因為只腳咧牽涉大髀啦、小腿啦，同埋 pat pat 嘅。咁我相信咧，好多嘅所謂嘅深蹲啊、負重嘅可能一啲嘅前後腳啊，同埋膝頭哥，因為我哋有時膝頭哥咧都係好容易會受傷噶嘛，十丈大，尤其我自己就已經係傷過啦。咁所以咧，我相信運動員最重要第一樣嘢就係訓練翻佢腳嗰個嘅重力嘅。咁你諗下啦， 到時去到比賽，除咗跑啫，咁好多時可能佢都真係有啲碰撞啊，或者有啲埋力嘅力量咧，係好高大、好大、好大力噶嘛，唔係淨係用手嘅力就能夠處理，一定用腳嘅力嘅。所以咧，大髀嗰 part 咧，其實大髀其實都係成身一個好大、好大部分嘅肌肉嚟嘅，即係大肌肉嘅其中一個好地嘅部分嚟嘅。咁所以咧，佢好多關於拖啊方面以外咧。大髀是要练， 大髀咧练习嘅模式又应该是点样呢？我又想问下教练啦。 第一样嘢咧，除了我哋系孭住一啲好似一条嗰啲咩嗰条巴啊，啲巴啊，即系咁我哋咧就会有啲坐低嘅，即系坐喺度起翻身，坐喺翻身单脚啦。 嗯。 跟住另外一啲咧，就可能我哋一只脚就踩即系张凳上边啦，另一只脚就摆地下嘅。咁我哋会有啲可能跳提起个膝头哥啊。 系。 好多。提起个膝头哥之后落翻嚟嘅左右啊，跟住有啲可能我哋有啲系好似当好似环拼步啊，但环拼步得嚟咧，都系需要你将个膝头哥咧系要提，即系大髀啊，要提起只脚。咁好多呢啲咁嘅嘢咧，其实都系要扶住重嘅情况下咧，单脚、双脚、单脚、双脚咁样咯。 咁亦都好考到叫做练习人员嘅一啲平衡能力嘅。因为有阵时呢其实成日话马步够唔够稳，你两隻脚喺度或者大髀够粗够厚，梗係顶住啦，系咪先。不过其实你好多时做篮球员要简单啦，好似走篮啦，系咪先。即係成日话两步半走篮，左右左或者依家嘅欧洲步，你平衡力唔好呢，其实好容易上篮嘅过程自己受伤啦，或者根本入唔到波啦。会唔会有机会都可以增强呢一方面嘅肌肉韧力呢，洪仔Sir？ 会啊会啊，因为呢当我哋跑步同埋坐低都好需要嘅时候呢，另一样嘢更加重要就係个 pat pat 啦。 嗯。 因为呢当我哋 pat pat 嘅时候呢，你会见到呢有啲训练员呢佢好似瞓咗喺挨住喺张凳度，跟住呢又要有条重嘅嘢呢，可能哑铃啊 ,feedback 啊嗰啲呢扎住个肚，跟住个 pat pat 就要有地下咁样。变翻平衡啲，你明白我讲乜嘢？ 明白，明白， 系啦。咁另外嗰个咧，可能佢就基本上系硬拉啊，即系我哋可能擘大只脚，双手咧就会乌低个人咧，加埋挺胸咁样咧，就双手掂拎嗰条即啲重嘢啦，跟住咧就企翻直，跟住又好似乌翻低，又企翻直咧，都系不断强调嗰个 pat pat 嗰个旋转啊。 嗯。 即系盘骨个旋转，嗰旋转咧系绝对令到嗰个跳前啊、跳高咧。都是很大幫助，所以硬拉呢其實俾人感覺上就點解做啲拎嘢上嚟個動作咁多運動員都會做嘅，其實就想練嗰、那個盤骨同或者 pat pat 嗰個肌肉嘅。 即係有好多時候作為一個籃球員或者有啲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可能打緊學界或者打大專杯嘅。老实讲一句啊，成日都觉得啊，练波咧一定要喺篮球场嘅，练唔到个篮球咧就唔享受嘅。其实唔系噶，最强即系我估哈佛哈佛噶，即系意思系一半时间喺篮球场，一半时间可能真系喺呢啲做 gym 啊，即系健身室嗰度度过咯。咁啊，今日咧多谢我哋专业嘅篮球教练啊，洪仔 Sir 咧同我哋讲咁多啦。咁下集咧继续讲下啲重训啦，嗱由脚咧讲到 core 啊，由 core 咧有机会又讲到手啦。咁啊，呢啲都系重要嘅环节嚟嘅。咁啊，下集。再交俾熊仔 Sir 多讲少少，唔该晒你 ，thank you。 好，拜拜。 接通我吗？信息到吗？我的线充斥过他，我的梦想你知道吗？唱歌感染他，别寂寞起身尖叫，用尽力苦苦请叫叫，总算计探测到了，全流将心思等占据你的视线，接触我吗？我不废话，我仿似光吸引他，我的梦想你知道吗？最终唱腔感染他，别寂寞起身尖叫，用尽力苦苦请叫叫，大动脉痛塞到了，全流将心思感改变他的偏见。冷静用切合路程，放假已不易事，七天不够勇敢，我未会习惯他投资，追赶一切的旅程，习惯不插股，自我不够好就尽心恶地，这过程攻击这每天算 是想努力改掉签，让我今天讲说话清晰点，动作先挑战这个验，出到只会再想试，接通我吗？信息够吗？我正线冲击过他，我的梦想你知道吗？火星唱歌等演他，别静默起身尖叫，用尽力呼呼请叫叫，总算计探测到了，从头将这新鲜感证据你的视线，接触我吗？我不废话，我仿似呼吸人他，我的梦想你知道吗？最终唱空等演他，别静默起身尖叫，用尽力呼呼请叫叫，大动物探测到了，从头将这新鲜感改变他的偏见。I wear my crown, I've been trying to do my thing, I'm sound, yeah, everything I do, anything I want to, I can feel like everything that everybody wants to, yeah, I know when I just be doing my thing like I don't know how to be, I'm going, but I just be flowing, my wish me, my blowing, and everything I do is just how I do it, ooh, 应该可以是最美，试试放松行事，轻松的态度，但我未会习惯它投资，不可改变坏事情，少少可制止，而能放任至少为个富士士，接通我吗？信息够吗？我正线冲击过他，我的梦想你知道吗？火星唱歌感染他，别静默起身尖叫，用尽力呼呼请叫叫，总算计探测到了，全部将新鲜感证据你的视线，接触我吗？我不废话，我仿似呼吸引他，我的梦想你知道吗？最终唱空感染他，别静默起身尖叫，用尽力呼呼请叫叫，火星轨迹已经擦了，从未牺牲声感证据你的一切。 讲一则嘅特别交通消息啦，继续系呈祥道往荃湾方向啊，近住盈辉台咧有交通意外啊，严重挤塞啊，龙尾咧去到龙翔道近平石村啊，市民请考虑咧使用铁路服务添啦，嗯。 今日同大家讲下大豆嘅好处。之前德斯拉嘅创办人马斯克就喺自己嘅 Twitter 都引用过曹植七步成诗。当中煮豆研豆机讲紧嘅就系大豆，大豆拥有丰富嘅营养价值，而且可以话堪称零胆固醇添，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可以降低血入边嘅胆固醇同埋三酸甘油脂，所以都几好噶。不过每样嘢食得过量都有问题，适可而止最重要。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阿欧。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有 Angel 喺度啊，早晨 Angel。 早晨啊，林慧。 睇下呢个小天使今朝早要点唱俾边个先？系边个生日啊？ 家姐下个月生日咯， 嗯，家姐系十月几多号生日啊？ 27号， 咁有啲咩特别嘅说话想同家姐讲啊？ 祝佢身体健康咯，佢成日都头晕又剩 嘅。系，咁啊，希望佢即系啲健康可以好啲啦，系咪？即系大一岁嘅时候，伴随住啲健康咧，都可以 power up 啦。嗯，好啦，多谢晒 Angel 嘅电话，拜拜。 挤逼的沙滩里，金啡色的肌肤里，点滴似天地汗水。我却觉冷又寒酥，起双肩苦笑着，北风仿佛身边四吹。只因心中温暖都跟他消失去，今天只得一串泪水。说爱我百万年的他，今爱着谁？我虽不怪他。 啡色的肌肤里闪溺暑天的汗水，我却觉冷又寒酥，起双肩苦笑着北风，仿佛身边四吹，只因心中温暖都跟他消失去，今天只得一串泪水，说爱我百万年的他怎爱着谁，我虽不怪他带走佣人，却一生怪他只带走痴痴的心，剩低眼泪 歌唔系听呢个版本嘅、哦，狂呼我空虚， 系第二个版本，地下版系嘛？你讲紧？ 唔知咧，唔知咧，系啊，我唔知咧。啊，总之细个啲同学唔系咁唱俾我听嘅、 哦。你自己个版本 系啊，夏日寒风啊，嚟自校长谭咏麟嘅作品啦、啊。咁啊，大家都好勤力、哦，打电话嚟、啊，咁啊，但系已经咧名额已满啊，咁、所以咧即系 之前。 系啦，唔使明天庆祝啊， 系啊， 明年先。 感谢大家支持， 另外一啲节目有机会再送。 系、啊，留意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咯、 啊。嗯。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啦！追踪三十一，电话旁边已经有阿畅咯，系咪小白？ 早晨阿畅， 早晨小白，早晨阿欧，早晨各位， 系七点半钟有亨亲集、哦。 冇错啊，今晚同大家睇下香港嘅本地漫画啊。 诶、要睇喎呢个。 系啊，咁啊，本地漫画咧，即系曾经好 hit 啊噶嘛，好多朋友咧睇完都会夹起个裤后袋啦，即系成街都睇噶啦。咁但系咧，近年咧即系个市场日趋萎缩啦，咁啊读者人数都减少咗啦。咁啊有好多机构咧都办咗好多支援计划嘅。咁啊，但系咧面对住嗰啲读者群老化同埋新媒体嘅冲击，呢啲辉煌一时嘅本地漫画行业咧，有冇办法注入新动力，走出而家呢个新嘅发展路向咧？今晚七点半亨商集同大家探讨一下啦。 系漫画之路都有好多挑战啊，咁啊睇下有啲咩出路啦。好，八点钟嘅时间，港台抗疫健康蛋。 冇错啊，咁啊主持人啊蛋哥咧，今集啊请嚟同样都系香港嘅资深传媒人啊，阿狼哥魏炳狼上嚟咧，同大家倾下偈。 系 咁啊，原来咧阿狼哥咧，佢亦都系一位好资深嘅太极师傅。 系啊，师傅嚟噶，好犀利噶。 系啊，佢有成200几个徒弟咁话。 吓，咁啊，劲啊！ 今集阿狼哥阿魏炳狼师傅啊，上嚟同大家讲解一下咧学太极嘅好处。特別是分析一下咧太極拳點樣可以幫助嗰啲長期病患者，咁當然啦，佢都會親身示範一下嘅。 係呢、這個最好睇啊！好，去到十一點半嘅時間有咩節目呢？ 有一個紀錄片啊，《通海二度》係 4K 超高清嘅紀錄片啊，咁、帶大家咧從呢個海上絲綢之路去認識一下咧各地嘅華人華僑當地生活。咁、今集咧就同大家睇下咧散居世界各地嗰啲華人。点样办嗰啲中国酒楼餐馆，发扬中菜文化咁话、 哦？哦，即系要攞翻部 4K 电视出嚟先得。如果电视唔支援 4K， 就都睇到嘅、 啊， 但系个画面就即系质素可以再优化一啲系嘛？阿祥啊， 冇错啊，冇错啊， 多谢你，拜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医管局听日起调整公立医院非急症病房同部门探访安排。高级行政经理梁明表示，新安排之下，感染风险较低的病人，包括60岁以下的病人或60岁或以上已经接种最少两剂新冠疫苗的病人，或者曾经确诊并且已经接种最少一剂新冠疫苗的病人，每日可获安排一次探访。至於感染風險較高的病人，例如免疫力弱或60歲或以上未完成接種兩劑疫苗的病人，每個星期可獲安排兩次探訪。梁明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院方會通知家屬哪類病人可以每日探訪並作出解釋。 至於探訪人士要有48小時核酸檢測陰性證明和疫苗通行證等，是希望確定每位探訪人士的檢測結果陰性，這個安全措施主要是保護病人。教育局點算實際在學人數，公營小學小一相對本年四至五月批核的總班數減少14班，中一減少22班。教育界立法會議員朱國強說，縮班情況令到學界相當困擾，大家各出其謀，希望盡量吸引學生報讀。他認為今次縮班的主因是扣門位，因為學生在七月時有流動，對一些較弱勢的學校影響較大。朱國強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教育局應該聆聽業界的聲音，包括限制扣門位，因為現時小學每班有兩個扣門位，建議政府以行政指令減至一個。至於中學人口一直減少，未來幾年會更加嚴重，他建議可以減少每班人數或改善班師比例，例如每班減至20多人。本港將會在11月2日舉行國際金融領袖投資峰會，根據議程出席會議的包括匯控行政總裁祁耀年、渣打行政總裁溫托斯，以及高盛、摩根士丹利、瑞銀集團、花旗集團的主席或行政總裁。行政長官李家超和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將會在當日發表主題演講。金管局总裁余伟文在金管局会师之中指出，近三年来金融机构负责人难以踏足香港，随着防疫限制放宽，峰会有条件亦都应该以实体形式进行，让这些负责人在参与会议的同时亦都有机会亲身与员工见面，约见客户，建立新的关系，亦都可以切身处地感受香港的人性和活力。美国奥克兰一间学校发生枪击案，六人受伤，警方暂时未拘捕任何人，表示正是追捕最少一名疑犯。当局说，事发在当地星期三下午，地点是一间收取16至21岁逃离本国新移民的学校。官员没有透露伤者有没有包括学生，表示伤者之中有两人有生命危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下周初渐转大致天晴，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535点，升285点，总成交金额73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65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94点，升9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82.2系升8.2，阿里巴巴78.3升3.6，友邦保险66蚊升4毫。万物云系新上市，系报46.4。美团172.8升4蚊，京东集团系报206.6，系升5.8。领跑汽车系报34.05，系新上市。中国平安40蚊升1蚊。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5，日元144.35，瑞士法郎0.978，加元1.364，人民幣7.171，英磅對美元1.082，歐元對美元0.97，澳元對美元0.65，新西蘭元對美元0.571。日經平均指數報26415点，升241点。港金報15480蚊，升28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656.76美元，賣出1657.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跟进翻咁多单交通意外先啦。先讲咧就系最挤塞嘅地方，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跟住盈辉台嘅交通意外，大约八分钟之前咧就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未消散啊，仲系严重挤塞，龙尾排到观塘道，跟住启泰苑伟业街出翻观塘道亦都挤塞，排到去九龙湾体育馆对出。重复多次咧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跟住盈辉台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啊，仲系严重挤塞，龙尾排到观塘道，近住启泰苑伟业街嗰边咧，车龙排到九龙湾体育馆对开。揸车嘅朋友咧，请你仲系要改道行驶啦，暂时唔好行呈龙翔道去荃湾。咁受到较早前呈翔道嘅意外影响，九巴服务咧都会受到影响噶，搭巴士嘅朋友咧，请你留意。咁至于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下村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一大车多少少。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牛头角下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大车多少少。喺青沙公路咧，就因为有紧急工程，青沙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海丽村嘅快线仍然系需要封闭，所有车不能够由青沙公路去一至到八号货柜码头、沙田同埋大屿山方向，龙尾排到去蝴蝶谷。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新山道，加士居道咧主要就系去观塘方向挤塞，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山顶道上山方向近住马纪仙峡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湾仔峡道；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啦，仲系挤塞，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市超域道。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住对行道一段车多，车龙就排到去浸会桥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全处一段咧，仲系非常挤塞，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住 Mega Box 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一段咧，亦都挤塞，车龙排到雅丽居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咧，仲系非常挤塞噶，车龙排到九龙水塘对开。喺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去到有线电视大楼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咧，都系车多，车龙就排到去天富海湾。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部分地区落紧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出发2022唱响时代金曲青年文艺音乐会。接近30个青少年表演单位，透过歌曲、古乐、话剧、音乐剧和经验分享，展现青年人的活力和拼劲，鼓励全港新一代在2022年携手出发。出发2022唱响时代金曲青年文艺音乐会两小时特别版，10月1号晚上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再创新篇。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推动三五成群展翅清健超新星。 助理屋宇装备协调员吴卓恩 Yanti 作为一个女仔在建筑界会不会好蚀底呢？ 女仔有啲好處嘅，咁樣始終，咁有時女仔對住啲師傅啊，或者對住異性啦，咁樣始終地盤都比較多男性啊，係啊，咁有時嗲一嗲佢哋可能都會好啲嘅，唔會經常用嘅一啲招數用得太多咯。 想知 Yanti 加入建築界追夢嘅過程，就要留意今個星期五下午三點至五點，三五成群天星展翅之路。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朝鮮問題一觸即發。又会掀起怎样的外交风波呢？ 如果我们就这止步于三八线，会弊大于利。 但是再打下去，我们的困难实在太大了。 国剧周末影院，唐国强、孙维民主演《外交风云》，逢星期六、星期日上午十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通唔通啊？有冇留意喺唔同嘅年纪同朋友倾偈会有唔同嘅话题？呢层当然啦，当你读紧小学同朋友仔倾嘅偈，同当你出嚟做嘢嘅时候同同事倾偈一定唔一样啦。谈话内容会慢慢变化，亦唔可以逆转。即系话，当你小学嘅时候，你同同学仔讲办公室人事关系，唔会知你讲乜。又如果同同事傾下放假阿媽同你去邊度玩，你嘅同事都會笑你幼稚。年青時候傾嘅話題都係講下去邊度威同埋點樣消費。到你年紀越大，開始講嘅就係睇邊個醫生或者點樣養生。傾偈嘅內容會跟返大家年紀嘅時間線發展。早两日同一个差唔多年纪嘅朋友倾偈，言谈之间我话最近经常觉得好攰，成日觉得眼瞓、腰酸骨痛，唔知点好。我朋友话啦，我哋呢啲年纪要保养一下，仲话见我揦埋口面，帮我捏下膊头啦。我话梗系好，点知佢揿咗两下，我即刻痛到嗌阿妈。我朋友话啦，佢都冇用力，点解嗌得咁交关呢？一定有问题。我话乜嘢问题啊？佢好认真话啦，正所谓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咯。我问佢呢句说话乜嘢意思啊？朋友话人体经络连接五脏六腑，气血唔畅顺就会觉得酸痛。突然佢好似专家上身，继续讲。经络唔通就是身体健康亮起红灯，小心百病重生。连系脏腑同体表及全身每个组织的通道是通过运行血气调控。人体血气运行沿住经络循环，所以这个生命通道不可以不通，一定要保持畅通。如果不通就会发生病变，可能出现气滞血瘀或者气血虚弱的现象。五脏六腑生理功能不可以正常发挥功效，疾病就会乘虚而入。相反，只要人体经络畅通，血气充足，全身气血循环好，人就会变得轻松健康，无病无痛。据我所知，这个朋友没有在这方面钻研过，为什么好像识那么多？听他讲到似层层，于是我问他了，边度学翻嚟噶？跟住佢好理直气壮咁话：上网睇噶咯。我话呢啲咁专业嘅嘢，你上网睇咗就当系真？佢再讲：而家有啲乜嘢，啲人都系上网睇完就当系事实噶啦。 佢咁讲，我真系驳唔到，因为佢讲紧嘅系事实咯。跟住佢再问我，除咗膊头痛，仲有边度痛啊？我话其实我个头成日都痛，系咪有条经络唔通啊？朋友话唔一定嘅，可能有啲嘢你谂唔通，谂通咗就冇事噶啦。正所谓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你而家呢个年纪仲未谂通咩？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八元号小白饮食图鉴。 好啦，如果问到阿钟哥啦，同埋阿欧咧，咁到底如果我哋平时食嘢嘅铁质要吸收铁质，你哋会谂到啲边一类型嘅食物呢？ 维他命丸咯， 维他命丸 直接直接 系啊， 牛扒同埋豆啦， 系啊， 牛扒同 部分豆系啊，牛扒都系啊，咁亦都可以有啲菜啊，咁部分菜咧，其实佢哋嗰个铁质咧都相当。 菠菜好劲抽噶嘛，系嘛？ 菠菜好似都系啊，系咪？拍牌都系食菠菜啊， 系大力水手， 系啊系啊系啊，大力水手啊！我细个好中意呢个呢个公仔，系啊！我细个嗰个唔知两三岁嗰个前啱都仲 keep 到而家，系啊！虽然呢个 四啦 man， 我都系，我有个水壶，嗰阵时啲叫做小学生啦，想讲小学计，小学生咧咪好中意打斜咁样孭住个水壶翻学嘅。 电影题 系 有边个演员曾经做过大力水手呢个角色？真人版。 真人版， 真人 系咪去到影帝级噶？我脑入边有一两个系 边个啊？ 咩啊？ 估你唔到啊！梁汉文，佢有套电影系扮过大力水手嘅， 系咩？ 系啊，真噶？ 系边套咧？ 好多年前我唔记得咗啦。即系摆派牌 ，OK， 系 等我有机会揾翻先吓。 呢个题外话啦， 嗯， 好咁啊。但系今日咧，我拎咗一个嘅法，法宝。呢个法宝咧，嗱唔使理个公仔系咩，但系当我打开嘅时候咧，入边咧就有一嚿铁嘅， 有嚿铁系啊， 系啦。咁呢个铁咧， 呢个动画公仔嚟， 呢个动画公仔啦，个机械猫公仔啦。咁呢个铁咧好重手嘅，因为佢真系一嚿， 系喎，哇， 非常之重手，即 系 好似。 仲鞋鞋地添嘅喎，質地 係啊，好似即係你當佢好似一嚿細細嚿嘅啞鈴咁樣。咁呢個公仔咧，其實我就喺當然唔喺香港買嘅啦。咁，但係咧，原來呢一個公仔我初頭見到嘅時候咧，我都覺得相當之奇怪。啊，點解有嚿咁樣嘅叫做鐵玉嘅公仔咧？係 咪擺設嚟㗎？ 我初頭都以為擺設啊。後屘咧一路揾啊嘅時候，即係我即刻又上網揾啊，同埋又問下嗰個店員啊，到底係咩一回事咧？先知道咧，原來同飲食咧係有關嘅。 哦， 咁呢個咧叫做鐵玉嘅一嚿公仔，大概好似手指公咁長嘅小公仔咧。其實佢咧就係當你煮飯，同埋當你譬如煲湯煲粥嘅時候咧，佢咧係可以俾大家吸收到啲鐵質嘅。 哦， 你真係放入去到煮嘅佢入面有說明書咧，個說明書直頭喺度講到啊，當你煲水嘅時候，煲水啦，你就可以落呢一個嘅鐵公仔入去，然後呢個鐵公仔入面咧，佢咧就會滲出一啲嘅人類可食用嘅一啲嘅鐵質， 係， 咁你咧就連埋嗰個嘅水咧就一齊咕嚕咕嚕咕嚕，咁你就可以吸收到呢一個嘅鐵質啦。咁當然佢亦都即係。特別提醒啦，佢話到呢一嚿係真係一嚿鐵嚟嘅，咁所以當你咧煲水煲到咁上下嘅時候，你攞佢出嚟咧，佢就會好熱嘅，咁呢啲就即係基本係啦，咁呢個就基本要注意噶啦。好啦，咁佢亦都話到，其實除咗係叫做煲水之外啦，你仲有啲咩情況底下可以用到呢個法寶咧？咁樣就係煲粥啦，煲湯啦，甚至乎咧煮飯。啊、我都奇怪，我又再揾下其他唔同嘅資料啦。你煮飯點可以用到一嚿手指公咁長嘅一大嚿鐵咁樣咧？嗱， 成嚿擺落去咯，唔好諗啦。 成嚿擺落去，咁當然呢個就唔係話你求其喺街揾嚿鐵就擺入去就叫補充鐵質啦。呢啲咧係即係人哋都係講到明咧係可食用嘅，咁呢個先至係可以放心。咁所以呢一個咧，我覺得幾特別啊！即係當你煮飯啊、煲湯啊。或者你缺乏鐵質嘅時候啦，咁你就可以用到原來一啲係額外嘅器皿，唔需要特別係食一啲濕條紋啦，唔需要藥丸啦，亦都唔需要喂你一定要食呢一種嘅蔬菜。 我想睇下個， 其實就唔使。 我想睇下個盒。 我睇下個盒啊，得。 做咩啊？你想引入香港係嘛？ 係嘛？都幾得意啊！其實 引入香港係引到我啫， 引到你啊！你欠缺鐵質咩？啊， 我欠兩樣 係咩啊？ 欠錢。同埋五行欠、 哦、 水 嘅，好事嘅，几得意啊呢一个。 系啊， 真系啊，即系同翻收音机旁边嘅听众讲，唔系就咁摆嚿铁入去煮饭就搞得掂啊。 嗯， 系啦，呢个都系要讲多一次。 系啊， 系啦，冇错。咁啊，佢煮完出嚟嘅食物咧，佢有机会会系有少少，咦？点解就黑黑地咁样嘅咧？咁佢亦都讲到明噶啦。当你见到煮完出嚟嘅食物系黑黑地嘅话咧。唔緊要，嗰啲咧係安心食用嘅鐵質嚟嘅，係啦、 哦， 咁所以就唔係話你求其我喺個鋸咗個欄杆抌落去，絕對不是啊嚇，因為要講清楚嘛，呢個係咪？咁呢個咧就即係亦都係可食用嘅一嚿嘅鐵啦，咁啊大家可以即係如果有興趣嘅。咁啊通關啦，咁睇下大家會唔會喺啲料理鋪嗰度咧就見得到呢一嚿嘅法寶啦嚇。 爭啲想出個主題曲啊，過一過渡，但係咧，因為 大家， 係因為點解咧？因為其實小白咧爭我哋嗰個南丫島之旅特集啊， 係啊，係啊，尋日就講開呢個南丫島啦，咁啊就係試完，因為上個星期六嘅時間咧，咁我就同阿仔仔就去咗南丫島，咁啊上回咧就講到去呢個風箏。 唔係風箏啊， 風車， 風車， 風車， 發電嗰個， 係啦， 發下發下嗰個， 發下發下，咁啊喺呢個電力風車底嗰度咧，就聽到復復復復復咁嘅聲啦，咁樣，咁係特別嘅，因為我哋永遠都係好遠望過去，但係唔會話喺下底感受得到。好啦，咁啊去完呢一個榕樹灣嗰邊嘅風車之後咧，咁啊沿翻佢要行翻回頭路嘅呢個。咁啊，沿翻佢本身南丫島嗰條嘅郊遊徑，咁就去索罟灣嗰邊。好啦，咁呢條路咧。都冇乜特別嘅啫，咁你都係沿途見到好靚嘅海岸線啊，跟住好啦， 去到索古灣亦都見得到個天后廟個位置啦。咁你一路就喺天后廟嗰度行前多少少咧，咁就有一條嘅山路。 係 呢條山路咧，就可以直接咧就上到上去上面個山頭嘅。 山頭嗰度。 好啦，原來南丫島咧個山頭非常之有趣嘅。係、佢有趣嘅地方就係佢上到咁上，大概200多米到啦，即係半個獅子山咁樣啦。咁你就已經可以發現咧，就突然之間好開陽啦。 嗯， 因為你已經上到去個頂啦。南丫島啲山咧就唔係好高，100多200米嘅啫。咁你上對唔住，上到上去嘅時候，你就會見到好多非常之有趣嘅石頭。 係、係。 啲石頭咧有大有細嘅。有唔同形狀，而佢嗰啲形狀咧係好容易令到我哋聯想到唔同嘅物件或者動物嘅、 哦，即係譬如有狀本身詞啊， 係啦、哦，譬如咧佢有恐龍石啦，咁望起上嚟又真係幾似 邊只恐龍先？恐龍好多品種啊， 七龍 啲細路仔咧，係啲細路仔好執着㗎， 即係最得閒，恐龍都有12种啊， 係啊，12只恐 龍，佢野餐啊嘛， 唔係佢12只就好似都係同一隻恐龍 嚟 㗎， 同一種嚟㗎， 要打翻去問下原唱者先，係 啦， 打翻去問下原唱者先， 係啦，咁佢咧就好有趣啦，有啲似霸王龍。有啲咧就似狗仔，狗仔咧佢直头系冇即系个狗嘅上半身，咁、你望落去咧，某一啲嘅角度，佢真系好似贵妇狗 哦 ，poodle， 咁你就可以打卡啦。同埋佢有啲几有趣嘅石屋，所谓石屋咧，即系佢天然嘅，佢好多嚿好大嚿嘅石头咧，就卜卜卜卜卜咁样啦。啊，但原来中间咧系有一个窿，好似有间房咁样嘅，咁、又可以咧行入去嗰度。咁你就可以，睇下原來咁得意呢個 天然 㗎，天然㗎， 係咯，我以為你講石屋就即刻諗起大東山山頂嗰啲石屋， 唔係 唔係嗰啲嘅，佢係真係好多嚿大嘅石頭，中間有嚿好大嘅石嘅房間咁樣。咁呢個亦都可以去打下卡啦咁樣。咁另外亦都有啲細啲嘅，細到好似我哋一張凳咁樣，有啲直頭好似一隻老鼠。一隻老唔係真嗰啲，真嗰啲，唔係動畫嗰啲，真嗰啲老鼠仔，好似趴咗喺地下嗰度咁。 米奇石咁樣係咪？突然間明明有兩個圓咕碌嘅石頭咁。 嗰個咧就係真嘅老鼠，都幾似嘅。咁啊，睇下呢個就因為細嚿就大家就要 揾 一 揾。嗰下好似變咗動物園咁樣， 所以一路行咧，你帶小朋友去咧，咪條路又唔係話非常辛苦啦。咁所以一路行嘅時候，一路見到好多奇形怪狀石頭嘅動物，仲有一嚿好大嚿嘅烏龜石。咁你直頭係可以喺嗰個龜背上面咧。 影 selfie 嘅，系啦， 安全啦，各位， 安全嘅，安全嘅。咁當然，任何石頭都有機會係 線啊， 危險啦。咁大家就要睇翻，就唔好行得咁出啦。大人就要帶住小朋友咁樣。咁但係如果天朗氣清嘅時候咧，就可以去嗱。不過天雨路話，千祈唔好行上石頭嗰度，會好跣嘅嚇。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我是梁永忠，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骚快活人。